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星期一一个礼拜嘅开始，早晨，我系小张张。 早晨啊，希望大家唔会有 Blue Monday 啦，我系小曳。 早晨啊，我系肿洋洋啊，因为成个人肿晒，就等解释俾大家知点解。 早晨，杨总坐我隔篱，我系强总。杨总、 啊， 前面有梁总，侧边有李总。 哇，好肿肿肿肿 肿，有肿啊， 就系林林肿肿， 最紧要个荷包都肿， 哇！ 种，今日点解咁种啊？小人 点解啊？其实唔系今日，我觉得呢排啊，因为个天气咧好湿啦，个人又好 有潮啦， 挨住有潮啦，即系每朝早起身瞓醒咧，个人都好似好多湿气，系啦，好攰啦，好多湿气喺身体入边啦，即系照镜就会觉得哇，做咩个人好似又肿咗咁样嘅？ 哦，即系感觉啫， 都真系应该有啲肿咗啊， 系边度啊？ 呢啲位咯， 唔觉喎， 我真 系 冇觉， 唔系同埋一起咗身啊嘛，起咗身喐动咗啦嘛，就会好啲咯。 不如打中佢啦，不如佢话自己走 又点啫？ 系啊， 咁佢系用个面口揾食噶 嘛？系咯，我系冇阿马老师你咁实力派噶嘛？ 系咯， 系靠样噶嘛？ 今朝去呢一个直播室嗰度咁点？ 刷脸噶嘛？我系 咪睇唔到你？ 咁但系你睇到我噶嘛？我担心你啊，我惊你嘅视觉视觉上冇呢个享受， 系啊， 冇呢个呈现啊， 系 OK OK， 算啦，你由佢啦， 你由我， 系啊， 因为佢门槛太高，我哋觉得吓你冇嘢系嘛？你已经上过天花板噶啦， 唔系你嗰啲唔靓仔，即系同我哋真系差好远喎， 真系。 不过咧，人系应该多啲留意自己嘅，即系嗰啲叫外貌啊、现况啊，即系都有啲健康 嘅反射嘅，系啦， 冇错啦，咁样样。咁日本有个电视节目咧，教人点样如何消除法令纹。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到人到某一种年纪咧，某一啲嘅外形咧，系会一定程度嘅改变咧。我唔知道在座嘅两位比较资深啲嘅同事，会唔会都有呢种嘅想法啦？间唔中即系叫中年人的样子系会有改变的，即系唔好 expect， 你唔好 expect 咧，即系你十岁、二十岁、三十、四十影张相都系咁上下，皮光肉滑咁样样。咁但系几好笑咧，就系嗰个日本节目咧，就有不同嘅人啦，教大家消除法令纹，即系同呢个时间扭转。有啲咧，同埋咧，佢做完之后咧，咁一个月后再访问翻嗰啲人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咯。哦、但系佢哋自己就话、我觉得好有改善啊，咁样样。咁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搵一啲嗰啲胶水樽咧，即系好大支嗰啲， 吹佢。 你点知嘅？ 我睇过类似嘅啲， 系啦，跟住吸翻，咁样，咁咧即系将嗰个 面部肌肉 系啦 锻炼化， 锻炼化。另外一个方法嗱，对唔住啊，呢啲唔系教大家吓，纯粹系佢电视节目里边访问咗一啲人。唔知道有冇效嘅，同埋唔係我教嘅咁其中一個咧，另外一個阿太咧就揾刷牙嘅時候咧，揾支牙刷咧，篤上篤落，篤上篤落。咁佢即係佢意思即係按摩下嗰個叫做兩頰嘅 肌肉啦， 肌肉啦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比較科學啲嘅，就唔知喺坊間買咗啲咧咩微電流刺激器咁樣咧，就貼喺個塊面咧就 電佢 咁樣。我唔知阿 Sarah 有冇即係都類似聽聞過或者試過呢啲啦。種種呢啲咧。到最後，我覺得其實睇落去咪差唔多。佢最後咧仲訪問咗一個美容專家嘅，咁個美容專家咧就教咗一啲叫面部肌肉運動啊。 嗯， 但係其實我睇咧就有啲似扮鬼臉多啲咯，即係可能嘟嘴，跟住隻眼就反上去，跟住咧又。伸條脷伸到最長，又唔得嗰啲咁樣咧，即係每日唔知做幾多次咁樣，我覺得都幾搞笑，但係我唔會覺得係好能夠真係，因為始終年紀就係年紀嘛，即係嗰個係咪啊？即係嗰個你哋點樣扭轉咧？如果同埋佢已經掉咗啦，譬如好似我咁樣， 阿梁生，我有理由相信你係為咗自欺而睇嘅呢條腿。 咁同你嘅諗法係一樣，因為點解咧？嗱，呢啲嘢就真係啦。試過有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咪話你成日畫嘢畫得好好嘅。咁你記唔記得？你有一次我話：喂，不如咁樣啊！如果係嘅話，你 Michael 就話：你不如你畫我啊！咁樣，你好明顯地咧，就佢畫咗佢啲頭髮，跟住咧就係個嘴嗰個位嗰度咧有個括弧括住嘅。跟住佢冇搞錯啊！我法令紋係咁樣，我係啊！我諗相信佢應該係咁樣，所以咧就會耿耿於懷，係嘛？ 我嚟讲咧，即系我哋呢个年纪有法令纹，我觉得 O K 嘅，因为咧，即系啲上司啊，或者嗰批人讲咧，就话、哇， 我都 男人有法令纹好啊，有权力啊，我就冇嘅。咁、其实咧， 其实你呢个咧，好多人羡慕你嘅，知唔知？ 我反而想有法令纹， 唔系你有系因为你个嘟嘴啊， 系啊，唔系我 你系咁样噶，你个嘴有少少。 系啊， 所以咧你系会冇呢个法令纹，系啊，冇错，因为佢向前吞咗。 因为我想入。趴畫啊嘛， 你咪自己畫咯， 每日揾啲 衫 出嚟，要幾深有幾深 流嗰啲， 唔使畫，你想長嘅，我攞支筆咁樣 畫， 佢咪畫條痕 出嚟， 界個痕出嚟， 所以我真係覺得冇乜所謂，反而你有啲咧個面像度咧咁啊，即係爭啲， 係好膠嗰只， 係啊，冇所謂。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有啲人人工地加一啲仲衰，係咪意思咁啊？哦 ，OK OK， 我覺得法令紋 OK， 唔係，但係我覺得輕輕可。可以保养下，但系唔需要太人工，系啦，太人工地咧，因为都其实都有讲过噶啦，你每一样嘢嘅都需要付出代价嘅。突然之间你打一支嘢，或者系突然之间整一支嘢， 长期嗰啲见到啲朋友， 冇错，嗰啲一定唔会系你唔需要付出代价嘅。 你短期 流 可能系可以改善到，但系你长期，我谂你有一日你会哎呀后悔当初点解我要用呢啲方法， 同埋你自己都睇自己唔过眼噶，因为你靓过啊，呢个一系个问题嚟噶， 系 啊，因为就系、是、哇，突然之间我都有见过，我都有见过嘅就系、是、因为我试过睇一间嘅皮肤。 皮膚醫生啦。咁呢個皮膚醫生嘅話咧，有時佢都會 整幾支先啦。 唔係我，因為我係見到嘅就哇嚇，其實都真係幾吸引嘅。你會見到嘅就係有幾個阿姐一齊入去有某一間房嗰度，一出嚟嘅時候咧，你唔認得佢哋。 哇！ 一出嚟。 入咗几耐啊？ 喺入咗几耐？ 入咗 去，我谂啊，嗰次我见到有三个阿姐入去同一间房，跟住个医生入去啦，咁又有护士啦，咁又大约系半个钟头到啦。佢哋出嚟嘅时候，我话诶，头先嗰三个嚟嘅咩？ 唔同正， 唔同样嘅， 唔同咗样系好咗定唔好咗咧？ 好 咗， 好咗，系啦，好咗，唔同咗样。 因为通常我谂因為我都有去啲美容院啦，我見嗰啲佢哋啲職員去 sell 其他顧客嘅時候咧，通常都係嗰啲，譬如可能你面部比較凹啲嘅，咁佢又打啲叫做透明質酸啦 ，collagen 嗰啲去令你撐翻脹佢，咁你即時會個人會精神咗噶。 但可能唔係撐得好耐 嘅 啫 嘛，半年到啦，三個月至半年啦。 佢聲稱就一至兩年，但係通常我估冇咁長。 冇嘅，冇嘅。 嗰日我哋講過啦，唔係你咪長久地不停係做呢樣嘢，再做呢樣嘢。 仲有咧，阿鋭鋭啊，佢三個人去咧，我有。理由相信是三人同行，以人收費，你找翻嗰個醫生，我哋三個一次。 我唔 我唔使 啦，多謝。同你去， 我唔使， 我唔同你去喎，係啊。 我擔心。 唔係唔係，佢唔係嘅，即係佢哋係佢哋係係啦，即係有某啲地方一齊落嚟。咁佢 book 一個 appointment， 明唔明啊？咁樣咯，同埋聽講好似話，即係其實如果係咁，有啲人唔需要咁多。有啲人要多啲，咁但係好可能嘅就係你可以咁樣講嘅就可能係三支三個人打，或者係兩支三個人打，打唔同嘅地方嘛，咁你咪會抵啲咯。你需要多啲嘅，譬如可能阿梁咪咪佢想個法令紋嗰度係漲啲嘅，然後佢打咗支半咁樣嘅話，你咪可能打半支咯，你明唔明啊？ 就抵咯， 因為你冇啊嘛。 係啊，你嘅錢咪俾少啲咯， 你咪俾少 啲 咯。 O 唔 OK 先，梁咪咪？ 所以。佢哋係咁樣，係啦，所以就三個人一齊，係啦，咁啊，但係睇個支數，係啦，可以，梗係可以啦。 但我都係覺得，我都即係如果我自己aging 啊，自己有一日都年紀大咧，都唔會打，因為我成日覺得你有啲入侵性嘅入咗塊面度，學你或者可能會上癮。可能會越打越勁，有時咧即係好話唔好聽，喺啲街度見到有啲人咧，哇，做咩個樣整到咁樣啊？但係佢哋喺佢哋眼中，佢哋覺得係咁樣好靚。 我有一次喺茶餐廳見到一個女仔個鼻咧，我雖然唔識佢，但我好肯定咧，佢一定係整過，因為嗰個高聳同埋嗰個筆，好似支筆咁樣咧，係唔可能正常人係唔會有咁嘅鼻嘅，係啊，同埋仲要係亞洲人咧，佢個鼻係好高同埋好筆直嘅。 有時呢啲係俾人笑噶嘛，個山根個地方咧，你會發覺就係左眼望唔到右眼噶嘛。 嬲咗，嬲咗， 嗌咗， 嗌咗， 唔系嗱，又咁讲，其实你而家你都望唔到你自己左眼右眼噶。 即係咁 講 啦， 即係自己講到認真一種講法， 即係冇可能高到咁樣嘅。 因為咁嗱，近排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個網上成日都 fit 出嚟嘅一個新聞咧，就係講有位女藝人咧就原姓嘅女藝人，即係咧佢有去內地出席活動咧，隔離就企住一個。真係人工加工到好勁嘅一個網紅啦，就俾人哋攞上去網度將佢哋兩個做比較，即係話原性女藝人咧就好自然啊，天生麗質啦，就隔離就企住一個可能過度去人 工 整咗嘅一個人咯，其實都真係睇我 一企就望到噶啦， 哇好大分別，同埋都有少少驚嘅我。 咁所以呢啲啊， 咁你自己依家都整得幾好啊？ 係啊，你都唔錯啊！ 我介紹個醫生俾你咯。 係啊，咪就係楊媽媽咯。唔係，其實我真係覺得係咁嘅。有時我會覺得佢就係好好地去接受呢一個係一個心態，係咪？其實好多時候不斷咁樣去整嘅話，唔係你嘅面出現問題，你個腦出現咗問題。係 啊， 因為其實你唔能夠係你嘅心智接現咗問題。因為我覺得我試過見過嘅就係當然做呢一行嘅朋友嘅話咧，你哋自己決定嚇。我唔能夠講嘅就話你咁樣做係唔啱，冇啱唔啱嘅，係你自己個人點樣去。接受自己嗰個自然嘅衰老，但個問題係在於就係你去到嗰個年紀係應該要出現嘅嘢，喺你嘅面上面係冇嘅話咧，其實都好怪嘅。我只係想講，因為我見過有一個男藝人嘅就係唔好講係邊個啦，佢係應該有嘅嘢，佢係完全冇曬，即係佢就仲係仍然嘅就係成個蘋果肌咧係。 蹦蹦脹嘅，但係你會見到佢啲手腳啊，嗱手腳你打唔到啦啩，係咪？你嗰啲頸嗰啲你打唔到啦啩，佢都仲係即係有啲嘢係見到你個年紀嘅，咁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唉，你又何必咧咁咯？其實係唔好睇嘅，成件事嚟講， 幾歲人同扮細路， 係啊， 做運動咯，因為我成日覺得咧，頭先 back to 阿 Michael 大佬個 topic， 即係面嗰啲紋咧，我見嗰啲譬如可能五啊零歲、六十歲嘅男性、女性都好啦。佢哋係個精神狀態或者身體狀態好好嘅，原因係咩呢？我見過兩種嘅，通常就係游水同埋跳舞。我就覺得呢兩個運動都幫到自己去叫 anti aging 抗衰老，同埋聽多啲我哋今日 就係 阿懶嘅節目， 一定要啦， 聽多啲阿懶嘅節目，再加埋 食得健康， 食得健康，聽埋風騷快活人，成日笑多啲， 心境開朗，搞掂啦！ 哎，早晨早晨啊，风骚发人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讲声，今日多云有雾，有两阵嘅微雨啊。除有数天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十点半新闻前送俾大家呢只 Butterfly。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早上时间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接受明报访问时话，西九会考虑透过上调票价同场地租金增加收入。如果政府接纳卖地方案，最快在2026-27年先卖地，强调不会贱卖土地，不会一次过将地皮推出。唐英年话，全球没有文化艺术设施能够自负盈亏，但是明白政府库房紧绌，因此希望尽量自行解决财困。身兼全国政协常委的唐英年说，对于机场一地两检的建议，中央反应积极，国务院有关部委原则上已经同意。他又说，三跑建成后，机场容量会增加超过50%，为增加客流和吸引更多航班，他认为可采用高铁的一地两检模式。财政预算案提出，政府今年会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设立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推动本地及海内外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来港进行临床测试，同时又会动用60亿资助本地大学和海内外机构合作设立生命健康研发院，促进研发成果转化。中大医学院院长赵伟仁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河套区的临床试验所对科研成果的技术认证非常重要，因为所有技术研发出的产品在港进行各种测试证实效用之后，就可以同时结合内地的数据，在河套的试验所进行分析，加快临床测试速度，达到国家认证的层面。他说，香港未来亦可以凭住在国际上高的认受性，进一步朝住高端医疗服务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选中得票超过87%，赢得另一个6年任期。他发表胜选讲话时谈及俄中关系，表示俄中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两国关系将持续加强。他说，两国关系牢固并且互补，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有很多共同点，相信这样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去。他说，中国的经济正是向创新方向转变，俄罗斯正努力朝相同的方向发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仲谈及台湾问题，表示毫无疑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提到试图攞台湾问题制造挑衅，注定会彻底失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同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3点，跌7点，成交金额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2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蚊，升3.2；恒生中国企业59.06，升1.8；友邦保险59.6，跌4；美团89.35，跌5；盈富基金16.97，升2；阿里巴巴72.2，升3；理想汽车142.4，跌4.9。比亚迪股份217蚊，升6.8；小米集团14.84，升3；中海油17.46，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9.08，瑞士法郎0.883。 加元 1.354， 人民币 7.197，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089，澳元兑美元 0.65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521 点，升813点，港金报20,0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1.2美元，卖出2,1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尖沙咀的金马轮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金马轮道去弥敦道方向近着漆咸道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罗毓怡、苏海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以前我硬系觉得自己冇资格追求想要嘅嘢，就算想要嘅嘢摆喺我面前，我都唔敢要。 咁去北京系咪你嘅追求啊？ 究竟郑西佢最后点答江义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棄膠餐具和九种即棄膠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棄塑膠洗手用品和膠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继续下节目《风骚快活人》。星期一，我哋而家今日估估下学古文，定系呢个淑女关注组？ 好中意马老师啊！ 点解啊？ 唔知啊，见到佢喺隔篱就好开心。 石佢啖啦，咁 得啦， 好， 颜值担当啊嘛，系咪？ 喂，几位拍档，想问啲问题， 咁 忠实回答下。第一，不亦都冇问我呢、這个，其实系问啲咩嘅吓？有个 title 嘅，咁我问咗先。第一，你哋知唔知道自己银包？你唔好睇，有几多钱噶？即系如果任何时候问你，你自己知唔知几多钱噶？知道 有莫知嘅， 唔知 道。 嗯，好，我咧都唔系好知嘅。好啦，咁唔知嗰啲咧就 tick 一 tick， 好，你记住自己有一份先吓。好，有时冇嘢买，你会唔会行铺头噶？即系买嘢嘅铺头，无论系百货公司啦，或者系便利店啦，或者系超级市场，你冇嘢买嘅，你都会专登行入去睇下有冇嘢买。 会 会。 会嘅都 好会嘅，听一分下。咁另外咧就系话，你会唔会屋企摆满好多未必即刻用嘅杂物咧？ 唔会 摆满咗未必即刻用嘅杂物， 即系平你明杂物咯， 囤积一啲嘢， 即系你未必用 厨纸啊、洗洁精啊， 唔会 系啦。如果你系买咗好多而系未必即刻用嘅咧，系剔一分。好啦，另外你会唔会见到有减价嘢咧？你会买多啲嘅咧？减价嘢即系嗰啲叫做诶贴张纸咧 ，supermarket 咪贴张纸交叉嗰个价钱，另外新价钱嗰啲咁样，你会唔会因为咁买多啲咧？ 唔会， 你边个会啊？ 我会 嘅，你会嘅。你都会系嘛？ 唔系我咖啡就会，即系如果 系乜嘢？ 系啊，如果70蚊而家 消耗品会系咪？你意思系 食嘢嘅会买 系啦， 食嘢会啊， 衫唔会。 但系食嘢反为我觉得，因为食品唔摆得好耐， 系啊， 反 为睇咖啡可以啊嘛。 我知啊，系啊系啊。 譬如话嗰啲挂杯嗰啲咧，好贵啊！哇，突然间100蚊两盒，梗系买啦。 你又讲 即系我系咩咧？我系嗰啲 yogurt， 有时30蚊一盒 yogurt， 但系即系娱乐啊。但系咧有时减价可能18蚊一盒，咁我仲可能买晒五六盒咁。 但系佢减得咧，其实嗰个日期咧， 3-4日就过期噶啦， 都已经要问噶啦。好，第下一条。 咁即系点啊？如果有会 每日剔一剔吓，剔系几多个剔？最后咧，啊唔系最后，仲有嘅，用信用卡系咪经常会用信用卡啦，或者一啲电子钱包，即系你唔会用真钱俾咧？ 系啊。 如果系嘅，剔一剔吓。好，会唔会咧系成日用分期付款买一啲比较贵嘅嘢咧？ 唔会， 我都唔会。其实我都唔会。我觉得用分期付款咧，到最后你都系要 惊啊，同埋 将嗰个咧花钱嘅痛苦分好多期。 点解永远都唔完？ 系， 嗰件嘢用到烂啊！ 件嘢都冇埋啦，可能 系啊，系啊。 如果你会咧，又剔一剔啦吓。好，另外下一个咧，我又系嘅。你系咪买咗一啲不同类型嘅保险，但系从来都唔系好知个内容嘅咧？即系你唔系好检视个内容，保啲乜嘢啊？啊呢咁样有冇得赔啊？会唔会搞啲咁样？ 系唔知嘅， 都唔知嘅。好，剔一剔吓。好啦，头先所讲咧，你。即系中咗四个以上咧，就叫做贫穷体质啊！意思即系话好容易会倾向储唔到钱啦，花多咗钱啦，等等等等啦。 四个或以上定四个以上？ 四个或以上，四个以上。 我都四个， 我都四个咯。 嗯，系啊，我都唔系贫穷体质。 系几多个啊？ 佢好少啫嘛，佢唔止一个两个啫嘛。 系啊，好少。 系啊， 唔系贫穷体质。 你我呃你做咩？ 都唔系贫穷体质，我系贫穷啊！我而家广招。广招咩好啊？ 招财 系 财来自有方 嘅啫， 你 又 起只右手啦。 喂，好 广招财啊！ 我再问另外一个 招财猫先啦， 另外一个咯， 你 系 招人啊？ 经常系计划得好好嘅啲时间，有充裕嘅时间做嘢嘅，系咪咧？你可唔可以咁答咧？你觉得自己 啊？ 另外另外一个题啊，另外一题啦。 诶，系咪有 经常有充裕嘅时？即系你唔会遇到，譬如话十点做节目， 佢系遇到问， 遇到问， 即系冇充裕时间啦。 冇， 我充裕。 OK， 好， 我充裕。 听一听，你系好识配搭衣服嘅，即系你系唔会乱买衫。你知道呢一件衫买咗系衬到边件衫边 嘅，系 嘅，系。 OK， 好啦。啊！头先你系咩话？你系冇时间咁零分。今次调翻转啦。如果你系 OK 嘅，就有一份啊。会配搭衣服一份。你唔会开设太多嘅银行户口嘅。譬如话你有 saving 都两个，跟住来往有两个。你基本上其实系一个月 OK 系嘛？好， 就一分啦。 系一分。 即系点啊？即系我有一个或以上嘅银行户口嘅话，就要剔一分。 即系有啲户口咧，你经常唔用，但系你有佢摆到。即係咁咯， 有 咁就有分啦， 都有啦，即係咁即係冇分啦。 多餘的户口係啦， 多餘嘅户口就冇分啦， 係啦， 我冇分啦，我冇。 第三係你係經常收拾房間嘅咧， 經常 我咁啊 ，Sarah 一定係啦， 係，咁就係一分， 有一分啦， 我零咯。 好啦，下一個就係你唔會買多餘嘅物品，因為你覺得物品等於金錢，如果你買多咗咧，你會系诶，嘥咗钱， 啱啊， 系， 啱啊， 即系有一分， 有一分啦，系。 有时买多噶， 咁冇分。 例如咧， 屋啊、楼啊、地咯， 哦，我都知， 我都系，咁即系冇分啦，系嘛 ？OK， 我同你讲， 又系， 我都系，一日都系你， 买多余， 又系因为你， 系啊，呢个咧就系叫做呢个叫就系富有嘅体质啊。无论系时间啦，或者系你屋企嘅，因为好多嘢咧，其实已经系一个金钱啦。如话摆咗啲嘢唔需要嘅，摆咗喺度压咗，其实都已经系 讲过啦。 所以 系啦，你唔应该 呢个系富有人， 你唔应该就买间屋啦，搵嚟摆杂物， 系 咪啊？尤其是喺香港， 我有个朋友就系租一个地方 擺報紙，嗰啲報紙佢係完全唔睇， 唔睇噶嘛。 佢買兩份，一份睇，一份就。 但係嗰啲報紙係咩價值啊？即係係因為 佢中意咯， 嗯， 佢中意啊， 中意坐報紙。 係啊，佢由創刊第一日坐到。 哦， 係。 咁 第時我朋友都 係 咁嘅。 做咩啊？ 我有個朋友就係買波鞋，係買兩對嘅，一對揾嚟著，一對揾嚟收藏。 冇錯， 係 啊。 佢已經就係 富有體質咯， 唔係佢唔多錢，但係個問題係佢 I can't help it， 佢話佢每一次你買親嘅話，佢就買兩對。 揾下問阿 Dr. Matthew 啊。 全職啊嘛 ，Coder 啊嘛，佢係。 我哋有時買都會買兩，我會買兩隻筷子咯。 我都係。 我會買兩隻襪咯。 係。有邊個唔係？請問。 唔知啊，唔知。有 邊個？ 你遞塊左面定右面？你自己揀。係 啦，買三隻襪係咪啊？好。咁頭先係幾多分為之？有咩富有體質啊？ 頭先咧，如果你全部係剔曬係。会咁做咁做嗰啲咧，就系富有体质嘅，系 啊。我唔系。 我证明我系贫穷体质兼冇富有体质。 剔晒，哦 ，OK。 四体嘛，系嘛？头先入四， 唔 止， 四体或以上，咁佢就系 富有 体质啦。其实头先嗰啲好多都系好正常嘅，即系话你会唔会立乱买嘢啦，同埋你知道自己屋企嘅杂物唔会乱堆积啦，等等啦，咁样。 我想问下，如果即系知道呢个体质咁点样啊？有咩 advice 啊？ 即係你講貧窮啊嘛，如果你係富有體質，你根本唔需要 advisor， 因為你已經係一個好 manage 到你自己嘅生活啊。 但代表真係富有喎，有呢個體質喎， 咁仲要努力嘅傾向喎， 係咪先？咁點啊？ 嗱，但係我咁講，譬如我做完之後，我知道自己係貧窮體質嘅話，咁咪可能平時買嘢慳儉啲咯，或者諗下。 即 係 佢叫你做嘅嘢，如果你係貧窮體質，係貧窮體質嘅，你唔好再做咯。 你做有 份。如果你係一個富有體質嘅話，你咪繼續做咯。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咧，我係中曬嘅，我冇問啫。呢一個咧，如果你係真係貧窮體質，咁佢話你會咁樣。我的确系嘅， 我讲嚟听下呢个有兴趣。 我反而想知道、 如果你系贫穷体质，你会咁样。第一，冰箱中有好多过期嘅食物。我系嘅， 我唔系。 你有冇？我冇。 我雪柜长期都吉嘅，因为贫穷啊嘛。 第二好奇怪，我唔知点解成日着间条衫。成日著間條衫，嗰啲間條衫嘅寬度咧不一嘅，成日都話間條衫啱喎咁樣，就著好多間條衫。但我唔係好明點解呢個關貧窮體質事咯。 我諗係著埋一樣嘅衫係咪啊？你佢係嘅，佢係中意，但係唔係間條，佢著格仔，冇錯。你 係 好多，你係好多格仔，大細格咩？ 但 係 呢個關貧窮體質咩事咧？ 我又中意打架。打格啊，咪嗰、那个嗰、个啫， 第三开啦你， 嗰个打格啫，冇谂到。 第三我冇中，唔擅长管理时间，好多时咧为咗因为惊迟到，成日搭的士咁咯，去冲、你系啊？ 你唔舍得啫， 唔系我唔想我自己揸车嘛。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同埋我唔会话专教好慢先出门口咯，我就第四呢个真系嘅，好多啲翻屋企嘅鞋啊杂物摆晒喺门口。系啦，唔執好鞋，咁呢個就係貧窮體質經常會做嘅幾樣嘢。你有冇啊？即係你屋企會唔會好亂啊？ 遇到啲時間好問，但係最後又要搭的士咯。 係咯， 成日都係。 咁嗰啲咪即係錢嚟咯。 其實咁都好，你咪好似你最貧窮。 唔係停先，喂停先，又真嘅喎，喂， 真係最貧窮。 三位前輩係咪啊？喺我哋香港電影界最輝煌嘅時間工作，咁梗係啦！我而家仲係喺大海入邊遊緊啊，就係浸死咯！所以我都要，所以我都要好認真咁樣廣開、公開咁樣招 財 啊！招財羊嚇， 招財羊 啊！好正！好啦，仲有11分，早上11点钟，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發人》啊！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善良总有善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是这样的：你对人好不等于人家会对你好，如果看不透这一点，只会徒添烦恼。的确是，我从来不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就算看错人，就算被辜负，就算撞埋墙。因为我对人好不代表那个人真的好好，只是因为我好好。上天自有回报，付出总有回报，行好事莫问前程，种善得善，种瓜得瓜。世间万物都是因果轮回的，起因动念都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好多时候对人哋好是一种善良，是心中一股的美好，因为你相信世间值得你爱。可能有时你的爱会被人哋利用，被人哋辜负，甚至践踏，不过只是因为付出的对象揀错人啫。弘一法师话：人最傻的行为就是急着要结果，得不到又急又闹。殊不知老天安排的好多时比你自己揀的更加好，更加周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时我们对一个人太好，哪怕是辜负了，哪怕是撞埋墙，其实都比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真心是要给啱的人，善良不是边个都可以承受。今日你做的任何事情在日后都有一定的结果，如果今日你善良对待，老天会在日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就算有时善良错付，就算是伤痕累累，痛苦难堪，不代表你是傻的，不代表你不好，只不过代表你的心底是一个善良的人。人活着应该做一个好人，做好人是没错的，好人一定会有回报。不过我们的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将我们的好给对的人，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如果有一天发觉你的好得不到回报，或者被辜负被践踏，只是因为这个梦醒了，明白到好是要给对的人，由今天开始聪明一点，做一个聪明的好人。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 早上十一点钟听个风骚快人啦，咁啊现场咧有男仔有女仔啦，我想问咧，嗱，我唔中意人哋成日话咩港女啊港男，我觉得好似带咗一啲嘅 歧视、 附带、附带嘅意思咁样。Anyway， 咁诶网上咧有啲人话，有啲港女就话咧香港嘅男仔咧有啲经常犯嘅，佢觉得系冇礼貌嘅或者冇风度嘅表现。 讲嚟听下。 咁我就觉得。未必系咯，第一佢话香港有啲男仔咧，啊应该话有个港女觉得佢男迷系咁样嘅，唔系话全部吓行得好快，冇理到佢个女伴，好多时经常行喺前边，你做咩笑嘅？ 因为我成日俾啲女性朋 友， 都唔系女性朋友，啲男性朋友都话， 嗯， 你可唔可以？你平时都行咁快噶？ 嗯， 系咁样咯。 你只脚长啊，明唔明啊？ 但我想 讲，你一步等 我 当人哋 两步。我有啲朋友高过我咧， 嗯， 其实我都系同佢哋讲翻同样嘅说话。 嗯， 喂，我话你可唔可以行慢啲？ 系啊，我哋行得快嗰啲咧，就会觉得你行咁慢嘅咁样，可能我心急啦。阿小强，你讲紧啲男仔有时俾啲女朋友话咧，其中一样嘢就行得好快啊，冇理， 成日都咁俾人话。 即系吓，去咗边啦？原来佢喺后边。第二样嘢，佢有啲男仔咧，唔中意帮女仔攞啲重嘢或者攞袋。 哦， 攞 袋 系嘅，袋就 系 系重嘢都 唔系。但我咁，即系譬如嗰啲女性朋友真系朋友啊。有时我觉得攞袋系一个对对方关心啊。嘅一個表現， 就算女性嘅袋， 佢有，係啦，有一次我記得你幫我攞咗個袋啫，跟住 我 朋友講， 你 唔好幫女仔攞手袋， 有乜所謂啊？ 有，佢有， 咁你就見仁見智啦。喂，好啦，十一點鐘翻嚟有古怪學古文。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Yeah!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 早晨。我有啲唔系好惯啊，你知唔知我唔惯咩啊？ 唔惯嘅，佢翻啦你。 系 啊，上个礼拜已经喺度啦。 我即系我意思系我唔惯连做两个礼拜。 即系佢以前咩啊？佢 习 人哋喺度做咗成年，上一年几堂啦。 因为你早排成日攞假，佢习惯咗，耐唔耐又唔见你。 你嘅身体已经冇事。 你嚟紧唔好俾我见唔到你啊，马老师。 我错过你个利是啊！ 系啊， 就你。 佢请假。 哦，真系 啊！嚟啊嗱，上个礼拜啊，话阿细路长同学啊，佢又话 点唱， 想了解一下 资深嘅， 梗系要啦。 系啊，我话想。因為我講開咧，二月二咧就龍抬頭，就係頭牙，咁佢就問下 咩叫做牙， 係啦。 你話每一個月都有噶嘛？ 係啊，初二 頭牙同尾牙嘛。 淨係個牙字咧，你覺得係邊一個係正字咧？ 邊個正字？牙齒個牙， 唔係芽菜個牙， 芽菜個牙。 其實咧， 牙齒個牙， 形牙個牙。 牙 系啊，不过而家啲人用咗个牙字啦。咁但系咧，原来亦都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就话其实唔系个牙字，系唐朝咧，唔知边个写字咧写到乌哩马查。其实另一个字，你觉得系边个字啊？似嘅 个牙字个 乌鸦个鸦， 点会啊？多咗对鸟咁 啊？猫字啊？猫 唔系牙，好简单嘅呢个 手。 唔系 我落， 唔系 我你乱 系啦啊几次落就系快乐简体字， 简体字 系 唔啱 冬， 唔系你要有意思先得，老友 咁 关 冬字都有意思嘅，东方嘅冬 关咩事啊？ 系啊， 唔系就系呢个牙字咯， 提示啊， 系 同乜嘢有意思啊？ 系啦， 其实都系一个嗰啲叫做我都唔知叫咩字，唔系。其实是互助的互字，互相的互字， 唔似 互助，哦， 即系互相个互嘛， 系啦，互相个互字。 O K， 咁呢个咧，点解叫？ 点解写写下变咗牙咧？即系做互啊，以前唔系做牙， 即系咩头互头？ 佢写错字啊！ 嗰个，所以佢走咗啦，而家 系啊，咁耐之前都走咗， 系啊，咁耐之前个个都走晒啦。 唐朝啊，马老师， 迟少少都往生噶啦。 喂，佢喺度做嘅， 好难讲啊，可能喺度噶。 嗱，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 系， 系啦。咁点解会有牙咧？你觉得牙系咩啦？ 牙齿 食餐饭 唔系，即系喺古时，牙系代表咩？ 一个季节啊。 除咗牙齿口腔里边。同打仗有关嘅。 同打仗有关，系咪牙齿个牙？ 弓箭 唔 系 武器。 其实是一种仪式嚟嘅，即系啲军人咧，嗰个牙字其实有意思 嘅， 系出发之前嘅鼓励。 啱啦， 出发之前饮 一 餐， 一个实物嚟嘅， 实物嚟噶， 系一个 啲嗰个杯酒杯， 唔系，即系啲人行军作战咧，哇，见到呢样嘢咧，佢会即系咁样一个 烽烟，烽烟鼓， 鼓， 鼓。 见到呢一样嘢好开心， 见到呢样嘢会好犀， 好 激昂嘅， 好激昂。 其实系 敌人， 敌 人， 冇错啦，即系啲旗啊。咁啊，点解会制牙嘅意思？ 我睇电影咧，佢哋打仗之前咧，有个人揸支大旗冲啊，咁就揈嗰支旗冲噶嘛，系啊。 所以咧就希望旗开。 我想有哦，有旗有得成，有啲有制咩嘛？犀利， 截咗， 咦系通道啊， 系咪先？ 系啊， 因为冇人揾我， 揾你嚟牺牲，牺牲你就系揾你嚟咯， 系啊系啊， 旗开旗开得胜啊， 哎呀牙开得胜真得， 你试下， 即牙即代表旗啊，嗰支旗 系啦，军 牙 啦， 多刺喎，系咪刺喺风里面嗰个飘嘅旗啊？ 咁另外咪有个马字。做马个系礼衣边嗰个，唔系礼衣边个系士旁。 你写出嚟咪得咯，咁多种。 但系做马系唔系几好噶？做马 系 做 有呢个马噶， 系 呢个马 呢个马。 O K， 唔系礼衣边呢个士旁。 衣边 系啦。呢个咧，你觉得咧以前咧打仗系一件好大件事噶，系咪？ 而家都系。 系啊。 咁打仗咧，佢哋咧其實古人咧有兩種嘅祭祀，第一種咧就係拜祭天地，以前社會啊嘛，舊社會。另外咧就係打仗嘅時候咧，出征嘅時候咧又要拜神嘅。咁咧佢哋咧就分熟肉同埋生肉。你覺得邊一個拜祭係食生肉，邊個係食熟肉啊？啦， 七八祭拜祭祖先就係熟肉嘅，會唔會啊？ 你估下估下， 祖先系熟肉嗰啲神神佛佛就生肉， 系咩用咩肉嚟拜神？ 打仗，你的意思系头先你有两种啊嘛，系咪祭天祭地？ 冇错啦， 另外一种就 系 打仗之前 出马杀啦，就要拜神啊嘛，系、 哦、 啦， 祭天祭地， 祭天祭地系生 肉，生 肉 啊， 肉 另外咧打仗咧， 打仗 熟 肉 咯， 熟肉， 点解？ 因为自己食埋，跟住去打， 冇错啦。 饱肚 打仗 咧，同埋好危险啊！如果你食生肉，肚痛咁点算啊？ 系喎，食 leaf 咯，食 leaf 唔使打， 唔使打针啦，真系食熟肉出发啦。 系喎，啊你又聪明喎。 唔系，因为我头先我觉得点样用生肉啊，好危险啊嘛。 唔系佢哋 食沙司米，好危险啊。 祭天嗰啲就唔食嘅，所以就用生肉， 系摆度嘅啫嘛。 系，咁佢哋就会分嗰啲肉嚟食啦。 系， 哇，因为你有嘢食， 有力啊嘛。 三军未动，粮 草 先 行， 咁啊食。所以就有氣有力就殺啦咁樣樣啦嘛。 咁關呢個 做牙 神字旁有個馬咩意思啊？咩？ 而家咪嚟解釋啦。 等我娓娓道來啦，好唔好？ 唔係啊，都講咁耐都未解咗呢個字點解啊？啫， 我呢啲係前奏，我解釋曬先。 Introduction 咁係啦，其實咧，你做牙做馬，即係拜神咧，初二十六咧，其實都係拜土地嘅。 係， 你又知？ 我唔知啊， 你講咪係 啊， 係 啊，係，唔係我係咁樣咯，就我唔係即意思就。 但佢仲用個石咁樣嚟係喎， 拜土地啊嘛， 係啊， 咁點解係咪？ 土地又有個傳說啫喎，即係點解會有個土地公？ 佢管嗰個地方噶嘛， 係啊。 你知唔知你搬喺一個新嘅地方，你要揾翻佢管嗰個地方嗰個土地㗎， 你 唔可以亂拜㗎。 你知唔知土地有兩個字代替㗎？ 係咩？換神啊？ 唔係，即係有時嗱，我啱啱因為去。去拜山啊！嗰啲墓碑后边都仲系有个细细地嘅 墓碑后 山神， 唔系又系嗰两个字 后土， 系啦 咩后土 后土 后 土， 咦你有留意到啊？ 因为我屋企佢哋嗰啲系有噶，左右一边都有噶，就系土地嚟嘅，就一个佢话好似一个女一个系男嚟噶， 嗯 系啊土后土咯 后土。就呢、這个呢、這个有个传说嘅，咁咧、就系周朝嘅时候， 嚟 我唔系春秋， 嚟 周朝，咁咧你知啦，嗰时有个阿家仆啊，佢叫做张福德啊， 系 福德公，你听过啦？ 听 过 系啦，咁呢个就系由佢嚟， 咁咪土地咯， 系啊， 福德公咪土地咯， 阿德仔咧，因为咧佢主人。 嗯、 你唔好笑阿德仔啦， 我都会叫佢福哥啫， 或者叫阿福咧， 德仔 系啊， 福德哥， 福 德 哥， 咁啊，佢一个好好嘅主人嚟嘅，唔系好 好 嘅 仆 人，咁咧佢就因为咧，阿主人咧好，佢要去远地嗰度做官咧，就挂住个女，佢个女嚟噶吓。咁咧就呢个阿福德咧就陪佢去揾个女，千里迢迢翻返去乡下，因为做官咧要周围去啊嘛。咁咧就哇遇到中途你估遇到咩？ 贼、 劫匪？ 唔系。 浪？ 唔系。 遇到风暴？ 风雪啊，好大风雪，咁样样。 雪咧？ 吓？ 即系呜，就系风啫嘛。 系咪衰咧？你唔扮啲声咪得啦，你唔扮啲声咪好地地。 系啊， 系啊， 我想大家形象化啲啊， 形象化啫 嘛。 我又有错， 冇错。 咁啊，因为 咁为咗保护个主人咧， 除咗件衫俾佢着， 就牺牲咗啦。 咁佢点牺牲先啊？ 揽住佢， 揽住佢啦，保暖啊，系啊，实力保暖噶啦，咁咪牺牲咗啦。哇，觉得佢真系呢个人好忠诚，呢个追风嘅一个。封号就叫后土啦，系啦，咁咧啲人咧就觉得哇呢、這个人真系心地好啊，造福社会啊，就叫做福德正神，系啦，咁呢个 表扬佢， 表扬佢， 佢个名啫嘛， 系啊，咁佢就系后土，意思咧就系话咧睇住嗰个 地下， 系啦， 睇住嗰个地方， 冇错啦，咁其实打仗咧同以前啲商人咧一样，佢哋都希望做生意咧。 其實可以得勝嘅、嗯，就好似打仗咁嘅商場如 戰 場咁啊。咁、嗯、於是咧就拜祭呢、這個即係逢初二同埋十六咧。就拜神，唔係話有熟肉嘅。 嗯， 你知啦，嗰陣時以前打工嗰啲咧好攰啊。 佢有啲眼瞓， 我聽你講啊。 以前啲即係舊社會咧，冇咁多肉食啊嘛。咁初二做牙咧，又想熟肉嘛，唉，分債嚟食，咁好開心啊。咁、我又俾你估下，嗱，而家香港嗰啲做經紀嗰啲咧，就叫經紀啊。 係。 以前叫咩咧？有個牙字嘅。 嚇？哦，咩牙咁啊？ 牙乜？ 牙差？ 唔系啊，牙差。 做经纪嗰啲就做 sales 嗰啲啊？ 系啊 ，sales agent 啊。 牙咩 ？sell 地下噶。 牙咩？ 乜嘢都 sell。 咩都 sell。 牙。 冇听过。 牙。 学语。 牙。 牙菜。 牙人。 牙齿。 诶，有牙人。 牙人。 有牙人啊。 牙人。 牙女。 牙仔、 牙冠、牙公， 有分男女嘅、哦女嘅，我觉得啊，细路长应该听过啦，就系、是、牙婆啊。 我牙婆有， 咁 牙 知 要 sell 嘢噶嘛，叫牙刷刷。 你作句，即刻作句，牙刷刷。 同埋要 sell 个嗰、那个叫咩啊？ 或者叫牙斩斩。 系啦， 或者牙刷。 你两个就系 sell 个 sell 量要 sell 得高啊，牙膏。 仲有牙咩啊？ 你唔该，牙刷刷同牙膏，做一句， 做牙虾人嘅你牙， 你唔好虾就算啦， 作咗啦，牙你虾人嘅 个高字咧，你牙膏喎、 啊，喂，仲有牙刷刷喎、 啊，牙刷刷、啊， 留翻啲其他同学噶嘛，全部都作晒， 你都未讲完， 系啊， 讲 埋先啦， 牙乜嘢？ 佢大乞人憎啊， 做乜嘢啊？ 走音啊你， 真噶， 嗰 个叫牙狼。 牙狼， 男仔个狼啊嘛，新郎个狼， 系啦，牙狼就系嗰啲男 sales 啦， 系啦，女嘅就牙婆， 系女 sales 就牙婆啦， 叫牙女， 系啊， 牙婆好似有另外一个解法噶， 系咩？ 唔系， 因为有啲三姑六婆啊嘛， 冇错，佢其实咧，因为以前咧，女人冇得出嚟做嘢噶， 系啊， 咁但系咧，有啲嘢女人先做噶嘛， 会有， 例如执。 执妈 执仔啊， 系啊，冇错， 即系你要 serve 翻啲女士嘅，例如嗰啲媒人啊等等咧，其实都系 agent 嚟噶嘛，你媒人你都系 sell 个男仔 sell 个女仔，吓，所以用牙婆啦，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我继续牙刷刷咩啊？ 嚟啦， 冇啦，你冇嘢讲啦咩？ 做牙，做牙讲咗未嘅咧？ 哇！你哋而家个个都唔做句啊？ 唔系啊，因为点解一定要做句啊？ 你都未去到最， 你快啲，你 系未解释好。 你讲咗头牙，你未讲尾牙。 系尾牙咧，就系年尾嗰阵时系啦，因为咧都系要酬谢啲 神恩 啊，神恩同埋啲同事 风调雨顺 系啦。但系咧后来咧，因为中国人咧其实真系几好嘅，佢请你咁就讲好晒啲规条嘅，即系以前有妈又包伙食啊，乜乜乜。咁咧，佢辞你炒你嘅时候咧，佢又唔好意思，就借年尾嗰次向住个鸡头嗰个人，佢就要 转 嗰 个碟，系啦， 因为呢个咧系费事好尴尬啊嘛， 唔知点出声， 系啊，唔知点出声，所以咧就用呢样嘢去暗示或者明示， 即系唔使你啦， 起身咯，走咯，唔用你咯。咁头先佢讲得啱啊，又叫牙人啦、牙郎啦。或者叫 牙婆啦， 系啦，牙婆就系、 女士啦， 系啊， 吓咁、因为咧嗰啲人咧，以前咧就唔系好中意做呢啲嘢嘅，即系觉得做即系 呢啲职业 系啦，呢啲 有一句说话嘅就系唔做中唔做保， 唔 做媒人 三代 好啊嘛， 啦 就唔好做中间人嘅意思。 冇错啦，即系好睇唔起啲中间人嘅以前就系啊，咁、但系因为咧，佢哋好多生意都要靠佢哋撮合嘅，所以咧点都要啊酬谢下佢哋啦，食餐好噶啦咁样。我又想问啊，个马字咧，头先我讲 二字一个马 系啦，咁马又系咩咧？ 一件衫嚟啊？ 唔系，其实 同咩有关噶？ 系啊， 同乜嘢有关噶？ 做牙有关个马制咧，其实都系 制品嚟， 制字嘅嘢， 制字 啫，系啦。咁咧打牙制有冇听过 啊？即系食嘢 系啊，打牙制咧就系哇食一餐好丰盛嘅嘢，大家就叫做打牙制啦。但系有冇听过？ 就呢个牙原来 牙齿个牙。 打斗四有冇听过？ 冇听过。 打斗四， 打斗就真系打交嗰个打斗， 打交嗰个打斗，但系用个四字，其实咧系客家人嘅文化。 咁即系代表乜嘢？ 系同打牙祭差唔多， 即系食餐 食 餐 好 嘅， 唔系流水宴。唔系啊， 呢个打斗四咧，其实佢系 casual 啲嘅，即系饮下茶倾下偈。个 四字系代表乜嘢啊？ 啊， 即系点解？ 其 实个 四字咧系代表好多人咁解， 四方八面嚟到， 一齐嚟食嘢， 系啦，食嘢倾下偈啊，嘻嘻哈哈咁样样。哦，咁你即系全部都唔做句啦。 老师同我哋打斗四啊？ 点样打？ 你话大家食翻茶啫嘛？ 不如你整个例句先啦、 啊。打斗四啊， 系啊，好。 你整个例句啊。 得，同学如果听话，老师不介意请他们打斗四，但太懒散，佢哋迟早俾我剥甩棚牙。 你系咪觉得做句好难咧？ 犀利， 林超， 好嘢你， 犀利， 拜拜，落堂。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习惯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 朋友加上家人啊 ，friends and family。合成嘅呢个 family 有草蜢嘅新歌啊，快到十一点半。听咧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返嚟继续我哋节目，嚟自叫做《风骚快活人》Yanke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本地大学都表示有意开办医学院。中大医学院院长赵伟仁话，绝对赞成本港需要培训更多医疗人才，但同时必须考虑资源是否足够，特别是教学人手方面。他说要训练出好医生，临床培训非常重要，但现时本港的临床教学人员缺乏，不论医学院或者是医管局，都已经积极用各种方法挽留和招揽人才。赵伟仁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医学院近年不断招聘人手，但同时有一定流失，此消彼长下未见人手有大幅增长。即使想从海外招聘人才，要顾及的不单是医护人员本身，还要顾及对方的家庭和住屋需要，这些都是挑战。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本港正採取多項減碳措施，期望2050年達至碳中和。謝展環主持極地科研與氣候變化展覽開幕禮，他致辭時說，香港目標是在2035年碳排放減半，到2050年達至碳中和。為達到目標，香港正由天然氣發電漫步轉向零碳發電，並同時推行節能綠色建築。而針對碳排放佔兩成的汽車排放，本港亦推行綠色運輸，同時為減低堆填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政府正推行減廢和興建轉廢為能設施。謝展環又說，期望今次展覽能夠透過展出中國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雪龍二號極地探索的任務和成果，讓市民了解國家極地研究科研技術，讓更多人了解氣候變化的重要性，以至生活上如何減碳等。市建局啟動旺角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市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麥忠傑說，計劃是希望強化花墟的特色，改善營運，又強調受影響花店只佔整個花墟範圍內花店的 17%， 預計在計劃完成後將提供更多地鋪，可以提升花墟的氣氛和經濟活力。麥忠傑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較早前曾經調查訪問了60多間花墟店鋪，超過一半認為需要擴充空間。他說，在計劃完成後會讓受影響的店鋪優先選擇回遷，又相信將來新店鋪的租金和現時的地鋪租金分別不大。麥忠傑說，計劃亦包括興建一個設有200多個時租泊車位的大型地下停車場，預計屆時可以改善花墟泊車和上落貨的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霧同一兩陣雨，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48点，升27点，成交金额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5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8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59.14升2.6。盈富基金16.97升2仙，友邦保险59.55跌1.45，美团90蚊升6毫，阿里巴巴72.05升1.5，理想汽车141.3跌6蚊，快手52.3升1.65，比亚迪股份216.6升6.4，小米集团是14.72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9，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4，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9562点，升852点。港金报2002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47.39美元，卖出214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康港鐵站嘅慢線咧又壞車，咁依家龍尾去到安定村，大家經過咧要小心啦。就係呢個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康港鐵站慢線有壞車，依家龍尾去到安定村。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依家近住理工灣位咧比較車多，而路面情況方面，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街市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依家龍尾去到果欄。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尖沙咀金马轮道啦有水管急收，咁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行道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慢线之前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依家龙尾咧都系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人士应该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可以够尽兴噶嘛。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梁乐彤、陈乐怡、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唔可以抽出八年前连环凶杀案嘅真凶割喉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1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风骚发人睇戏嘅时间，最近咧我睇咗一套日本由漫画改编嘅六集嘅经典嘅《悠游白书》啊，咁啊1990年推出嘅啦，咁啊曾经咧又系卡通啦，又系漫画啦， 电子打机 啦，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就拍咗个真人版啦。其实漫画拍真人版，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咧？其实都几难嘅嗬， 难啊！ 尤其是如果你中意嗰套漫画咧，你会 代咗入去啊，你拍人好似好核突咁啊。 系啦，即系。唔系靓仔， 你 cast 得啱嘅话系真系会得哇，即系好似喺个漫画书度抽咗个人出嚟咁样嘅喎， 系难咯，会难咯， 难 咯， 系啊，中啲咁。 因为你漫画实系有啲嘢你做唔到嘅，譬如嗰啲漫画啲人嗰啲公仔只眼咧， 好大咁啊嘛。 我谂起我哋香港嘅阿郑伊健就。 嗰套好睇， 系冇错，佢嗰个系几好， 风云 系啊。 咁呢一个戏咧讲咩嘅咧？就系一个不良少年啊，不良少年咧就系食烟啦，同老师顶嘴啦，跟住咧又同同学打交啦咁样。但系佢同学打交嘅原因，其实系帮啲弱势嘅，譬如话阿马小强欺凌继章啦，咁阿杨颖咧就去帮手打退阿马小强咁。咁其实佢打交嘅背后，佢都有一个良好嘅意愿嘅，虽然打交系唔啱吓。咁成个故事就发生喺有一日呢个不良少年喺街上面见到一宗即将发生嘅车祸，有一个细路仔企咗喺度，架车撞埋去，佢走一推开个细路仔，咁跟住你都谂到啦， 佢挨撞， 佢就死咗啦，佢就车死咗啦，变成一只鬼啦。咁变成一只鬼之后，咁点咧？咁样咁就阎王咧，呢个阎王亦都系漫画里边嘅其中一个人物啦吓，叫小阎王，就系阎王嘅仔。第二代接即系接咗手，就话因为咧你嘅死咧都系出于良好嘅意愿，你为咗救人，而家咧俾一个你翻去阳家系还阳嘅。不过你做翻人之后咧，你就唔系净系一个人啦，你就一个灵界嘅警察，警察就要帮，因为灵界佢分人间同。魔界、人间同魔界，个人间咧好多魔界嘅走咗上去，咁一定要帮佢捉咗呢啲魔界嘅怪物，尤其是咧有三样宝物，其实好神仙故事嘅，有三样宝物，呢三样宝物咧就系俾啲妖精咧偷咗，你要帮我搵翻翻嚟咁样样。咁戏里边嗰啲人物咧，全部都系根据漫画噶啦。咁如果你睇开漫画咧，你就唔会觉得奇怪嘅。如果唔系，你就咁睇一套戏咧，好似 cosplay 咁样嘅，譬如有个男仔咧，全头紫红色嘅头发，咁啲衣服咧又系好得意咁样样。咁睇呢套戏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少少似睇咩喺 Marvel 嗰啲 superhero， 因为佢成套戏咧好大部分都系嗰啲打斗嘅场面，咩一拳打落地下咧，嘣一路震出去咧，全部烂晒，好卡通化嘅处理，就唔系一般嘅打斗咯，系飞起啊！打幾個關鬥啊，跟住又整個龜波氣功啊， 周星馳嗰度功夫咁喎。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中意睇呢啲場面咧，你會好滿足嘅，因為佢係差唔多成半套戲咧，都係花時間咧，佢點樣同啲妖精打交。夠 crazy 嘅。 真係買係日本㗎。 系啊，日本嘅1990年嘅一本漫画。咁但系咧，如果中意睇开或者有睇开或者打开机嘅咧，就会觉得嗰啲人物唔系好升到咧，即系唔系好能够做到个原有嘅色彩出嚟。咁、但系我因为我冇睇过个漫画，我亦都冇打机啦。咁所以如果以戏论戏咧，系 OK 嘅。咁六集。每一集个零钟，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考虑下呢套由漫画改编，就叫做《幽游白书》，几得意嘅，讲灵界同人间嘅嗰种嘅战斗啊，就系咁啦。OK， 好，交俾约约。 好啦，咁其实呢一排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咧就啱啱过去咗嘅一个星期咧，就系颁咗呢一个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嘅。嗱，虽然咧好多人都讲紧就话今年已经第96届啦，年都系咁样颁嘅话，有啲闷，又话好长，又冇新意。但系佢就每一年佢哋有一个主旋律嘅。咁但系今年嘅话啦，旧年就好明显啦，就会见到有好多亚洲嘅演员咧就获奖啦。咁喺今年我又真系觉得佢啲安排啦，我唔知系咪已经系一种嘅习惯？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已经系一种嘅就系每一年，我觉得系个真系个盛事咯。因为如果系喜欢电影嘅话，你莫过于一定要睇一睇嘅就系佢里面有啲咩被提名啊，有啲咩新晋嘅演员啊，又或者系得奖啊，你就会去追佢嗰啲电影嚟翻嚟睇嘅。咁啊，今年亦都一样。但系好无奈地就系今年有啲嘅特别，就系我哋唔可以睇现场，因为系冇一个电视台系买咗翻嚟咧，就系做呢一个嘅直接嘅转播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記得以前咧，你翻緊做電台節目咧，係好開心噶， 直播 嘅，係啦。同一時間咧，就會突然之間有一個電視出現喺直播室嗰度，就會睇住佢哋同一時間頒一啲咩獎，跟住你就會。咁跟住咧就會一陣間咧喺新聞嗰度就會同大家報告噶啦。咁當然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我就會追翻有好多嘅就係今年嘅奧斯卡。嗱，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好嘅就係而家你比較容易啲可以睇翻嘅就係佢哋得獎嘅電影嘅。咁我今日要介紹嘅呢一套電影咧就係《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嗱，今年嚟講嘅話咧，有多個嘅頒獎嘅典禮裡面嘅話咧，其實佢都獲得有好多嘅提名，特別大熱嘅就係有 Emma Stone， 亦都係憑住呢一套嘅電影嘅話，再度獲得奧斯卡嘅最佳女。 主角嘅。当然佢做得好唔好就见仁见智啦吓。嗱、电影咧其实系一个超现实嘅科幻电影，改编自咧就系一套嘅一个嘅书籍咧。咁因为佢就预设个地时间咧就系喺呢一个英国十九世纪嘅维多利亚时代，所以你会见到啲衫好靓啊，好宫廷啊，布景啊，样样嘢嗰，仲要系超现实嘅话。其实佢乜都得咯。 嗯， 头先我都同你讨论过呢样嘢， 有啲难听啲讲，有啲淫噏， 淫噏乜都得，点都得，系咪？ 咁嗰啲叫咩？突破想象，脑洞大开， 系啦，冇错，脑洞大开， 脑洞大开。 咁所以其实我睇嘅时候，我系啦，摸天马行空系咪？啲嘢哇，好靓，好梦幻，好幻彩，咩都可以嘅。咁当然啦，个古仔嘅话都系会讲紧点解会喺维多利亚时代嘅，就系女性喺当时嘅话，亦都系有一啲嘅固定嘅形象，同埋嘅就系有好多嘅就喺个父权社会统治之下嘅话，有好多嘢系不能自主嘅。咁其实佢个古仔一开头就系讲紧一个被丈夫虐待嘅。一个女人咧就结束佢自己嘅生命，但系就被一个咧就系疯狂嘅科学家咧就救咗。咁、但系就发觉嘅就系妈妈反魂乏术，但系个肚里面仲有个 B B。咁佢就将咗嘅就系 B B 嗰个脑啊，即系未发展嗰个脑嘅 B B 个脑咧就成功将佢咧就植入咗喺呢一个被救翻嘅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嘅妈妈呢个成熟嘅女人嘅身体里面啦。咁、你就要谂下咯，即是话我有一个成熟嘅女人嘅身体，是但系佢有一个心智留喺孩童阶段嘅一个 B B。冇错啦，佢仲要一切嘅话就要由头开始学起啦。 冇脑啊嘛你， 又唔好咁讲。 有脑噶，不过三岁啫嘛。 即系例如佢要学食嘢啊，学点样去行啊，又或者佢你见到行嗰真系跌跌撞撞啊，仲要有好多嘅礼貌啊，所有嘅大人世界里面佢哋要佢即系学习嘅嘢嘅话咧，佢都要由头学起。而呢位科学家咧，亦都好有私心嘅，就希望可以将所有嘅生活咧，即系呢一个 B B 嘅生活，叫 Bella，OK 呢一个女仔嘅生活咧系被。照顾嘅有限度嘅外出，唔希望佢被外边嘅嘢被污染嘅。但系无奈地嘅就系呢个 Bella 咧，对于外面咧，即系当然系充满住希望，充满住好奇，对未知嘅世界嘅话咧，亦都好想去冒险。所以佢希望能够摆脱到嘅就系一啲女性喺唔同嘅阶段一啲特定嘅一啲嘅想法或者系一啲嘅偏见嘅。咁而最后嘅话咧，当然啦，佢亦都咧就系同一个好开放嘅一个律师一齐私奔。佢唯有系要咁样先可以摆脱到呢个疯狂嘅科学家俾佢嘅一啲受。限制的生活，所以咧就远道重洋。例如佢就系佢搭一个一啲嘅渡轮一起去去巴黎嘅时候嘅话，喺上面度遇到啲咩人啦，俾啲书佢睇啦，佢卒之明白嘅就系呢个世界究竟系点样嘅运作啦，开始咗佢呢一个嘅冒险之旅。咁、而我觉得嘅就系、作为监制嘅 Emma Stone， 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喺里面嗰度个表现嘅话，系完全瞓身嘅演出嘅，系啦，好大胆啦。而且所以可能因为就系咁样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佢有时有一啲嘅就系佢冇乜点着衫嘅一啲嘅裸露少少嘅一啲嘅场面嘅话咧，佢都来得好自然嘅，因为佢好似一个公仔咁样吓、对于呢个世界完全咩都唔知道，咁所以佢唔会觉得、我冇着衫嘅话，我有啲咩嘅羞耻啊，或者有呢啲咁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有呢一样嘢嘅。咁当然啦，去到巴黎嘅佢嘅生活嘅话。佢就係去做咗，從事咗有某啲對於女性嚟講嘅話，會覺得係好唔能夠接受嘅行業啦。咁佢就係佢會覺得嘅就係話，點解我唔能夠喺呢個行業當中嘅話，可以得到嘅就係女性嘅自主權呢、雖然我就係因為咁樣嘅話，我可以賺到錢之外嘅話，我仲可以得到呢一方面俾女性應該要有嘅寬裕。咁、我覺得佢裡面所挑戰嘅一種思想嘅話，其實係大膽嘅，就是話女性點解唔可以為自己嘅身體作？主咧 係啦， 就有呢一啲 嘢， 冇錯。同埋嘅就喺父權社會之下嘅話咧，對於一啲女性嘅一啲嘅睇法，希望可以嘅就係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可以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只係覺得係佢好夢幻咯，係、 有樣嘢我想提問嘅，你覺得佢嘅戲名《可憐的東西》，你係點睇咧？其实我有谂过，点解叫可怜的东西？你觉得佢 好似定咗位咁样，系咪 啊？ 唔系嘅，我觉得就系话，可能系一啲嘅就系喺社会嘅规限里面嘅话，每一个人都是可怜的东西。即系例如可能讲紧嘅就系佢会同佢一起去私奔嘅嗰个律师。 佢亦都係為咗有某啲嘢，希望成日都將呢個女人擺喺自己嘅身邊嘅話，其實佢係一個可憐嘅東西嚟嘅、即係佢有一啲某啲嘢，佢想攞住嘅時候，佢必須要犧牲有某啲嘢。咁、每一個人都係，就算係呢個瘋狂嘅科學家嘅話，佢都係佢都係一個可憐的東西嚟嘅。咁呢一個女仔更加係啦，係咪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被植入咗一個就係佢媽媽嘅身體裡面，但係其實嘅就係佢在面對呢個世界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小朋友， 佢冇控制嘅，即係冇得控制，自己未必想嚇。 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可以大家都 我未睇 啦， 考慮下，考慮 冇好壞嘅，我覺得好唔好睇，係咪？即係大家會覺得可以有自己嘅睇法。 好，好到我啦，今日要介紹一套咧都比較舊少少嘅戲啦，就係2007年咧一套韓國嘅電影叫做《密陽》啊，《Secret Sunshine》。咁啊係一個好出名嘅韓國導演，係李沧东咧嚟做導演嘅。咁啊呢套電影係講乜嘅咧？就講呢個女主角都係我好中意嘅，叫全道妍啊。係啦，之前係有講個媽媽救個女女，係嘅一套電影嘅，都係。一个女主角啦，全导演咁啊，讲咩咧？就讲佢咧，本身嘅先生咧就因为车祸咧就过身，咁啊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咧，就带住个仔仔咧翻去老公先生嘅乡下咧，叫做密阳。咁啊，其实密阳系韩国一个地方啦，咁啊重新开始呢个生活嘅。咁咧就谂住咧喺呢个地方咧就追翻自己嘅儿时嘅梦想咧，就系、做一个钢琴嘅老师啦，就喺度开一个钢琴嘅学校。咁啊，正当咧就好似生活咧回复翻正常啦，突然之间呢个时候咧，仔仔咧。讲紧可能系六七岁嘅年纪嘅仔仔咧，就突然间俾人绑架，咁但系成个绑架嘅过程啊 ，even 去到撕票咧，都系好快用好短嘅篇幅咧去交代咗，因为咧佢唔系一部悬疑缉凶嘅电影嚟嘅，咁佢就系好快交代咗啊，主仔仔俾人绑架咗，亦都好快俾人撕票，亦都个凶手咧好快俾警察绳之于法，原来就系仔仔幼稚园学校嘅老师，咁啊因为佢可能欠下好多债啦，又知道呢位妈妈咧有钱去买地，咁所以就绑架咗仔仔啦。咁啊正当呢个全导演咧又冇咗先生啦，又冇咗仔仔相识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喺兒子嘅喪，喺個仔仔嘅喪禮上面咧，咁阿嫲即係佢奶奶咧就喊到 fili fili， 但佢咧一粒眼淚都流唔出。咁大家可以可想而知，佢呢一個精神狀態係幾咁崩潰，係傷心欲絕到喊都喊唔出， 眼淚都流唔到。 冇錯啦。咁啊，正當我喺諗緊啊，究竟佢咁傷心嘅時候，咁點樣去 way out 咧？即係點樣去揾解決方法咧？咁佢本身就一個對於基督教咧，即係個宗教咧係好抗拒一個人嚟嘅。咁就喺呢佢咁傷心絕望嘅時候咧，佢就開始接受咗宗教嘅 分途 啦，或者叫救贖佢啦。咁啊，正當佢好似尋求呢個宗教嘅慰藉啦，以為我就覺得咦，咁都好簡單就。 其实先 成件事嘛， 嗰阵时做咗几 个，我谂去到40多分钟，差唔多接近一个钟啦。我觉得会成件事都平铺直叙，突然间就 twist 啦，佢就变咗咧就即系好虔诚嘅一个信徒啦，成日都会去聚会咧，亦都去传教啦，话俾人知上帝系有几咁爱佢啦。咁但系咧，佢有一日咧就突然之间叮一声，佢话。我決定咗，我要去呢一個監倉去探翻，去見翻呢一個殺害我仔仔嘅兇手，而且我要去原諒佢。咁都好大愛啊，係咪先？咁啊，咁我諗啦，當佢要去呢個監獄去原諒呢一個兇手嘅時候，我覺得我如果我係個兇手咧，我會覺得我係一個咩兇手咧？我應該係晚晚都瞓唔著覺，對於我殺害咗人哋嘅仔仔咧，會好內疚啦，好輾轉反側啦。好原谅唔到自己啦，我以为系咁啦，咁点解去到嗰、那个见面室嘅时候咧，那个凶手就话：，你做咩过嚟嘅？佢话、我要原谅你。佢、就话：，其实唔使你原谅我啦，因为我一早已经得到咗上帝嘅原谅啦，系好平静、好 peaceful 咁样带出呢件事。咁我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啊？你可以咁 peaceful 去接受呢件事，仲要人哋千里迢迢嚟揾你，你竟然话？我唔需要得到你原諒， 但你殺咗人哋個仔喎， 你殺咗人哋個仔喎， 唔使你原諒我。 我一早已經原諒咗自己，或者我已經得到上帝嘅原諒啦。我完全都冇悔疚感啊。咁呢個時候咧，女主角全導演咧，佢就開始唔係啊！我以為我已經用咗最大嘅勇氣踏出呢一步，去梳理自己嘅情緒，去原諒你。竟然你一開始已經原諒咗自己，佢就係呢一個離開監獄嘅時候咧，佢激到暈低咗，咁之後咧，佢以為得，即係我都覺得以為佢係得到呢個上帝嘅打救救贖啦。點知原來上帝即係叫做上帝啊，再一次摧毀佢嘅心靈，咁佢就會做好多一啲對抗性嘅行為去挑戰上帝啦。例如係咩咧？例如係去教堂度發癲啦，去呢、這、一個 人哋喺度做緊啲全福音嘅時候，佢突然間播一啲音樂，那個音樂嘅內容係講話呢啲嘢全部都係假噶，大家唔好相信啦。最吊鬼，亦都係最我令我瘋狂嘅就係佢特登去識有呢一個牧師，去令佢帶佢身邊咧，去同佢發生一啲不倫嘅關係。咁我覺得呢啲嘢都個輾轉個起伏係幾好睇嘅。咁最後究竟呢一個女主角傳道員 下場會點？ 下場係點咧？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嘅，係一套2007年嘅韓國電影。 嗯。 哇，好似好吸引咁喎！ 好睇噶，其实好睇噶，好韩国电影嘅呢啲嘢，佢嗰啲系啊，有 风格。 即系由佢一开始，即系个仔死咗，然后我 觉得佢唔拖嘅，系佢唔拖嘅。但你以为佢就佢系咪佢 讲 紧 乜 嘢咧？ 有啲峰回路转啊，咁讲。好，我今日介绍咧就系台湾地区一套2022年嘅电影，就叫做《查无此心》。咁男主角咧就系阮经天，女主角就系张君令。咁其實我睇呢一部戲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嘅燈光啊、佈局啊、格調真係好港產片。我係喺度諗，係咪向港產嘅懸疑片致敬咧？咁樣樣先睇呢套戲，佢開場我都覺得幾震撼嘅，就係阿張君令嘅老公就喺自己嘅部車度 自殺，係 就砰就開槍，由下鄂打上去。因此咧，嗰部車就穿咗個窿仔喺度嘅，咁然後呢，跟住有曬鋪排嘅，咁啊跟住個女仔 有原因嘅，係啦，佢要咁樣話俾佢知。 跟住其實個女仔咧一路都好崩潰，因為女仔都係警探嚟嘅，佢係個警探嚟嘅，而阿阮經天就係做一啲非法勞工嘅牙郎啊，即係乜嘢啊？ 中介人， 唔係牙婆，牙郎。 牙人都得，中介人， 牙斩斩， 系啦，咁啊，系啦，就发生咗一连串嘅凶杀案，就系啲黑市劳工，即系个女仔咧就死咗，咁但系死之余咧个心俾人挖咗出嚟，咁好似好悬疑咁样样。其实咧我自己睇翻咧，我又觉得好麻麻地嘅，真系麻麻地。原因就系话我都唔怕讲埋啦，个凶手其实就系个摄影师。 你仍然破埋，你仍然講埋嚟最後嗰個結果。 係啊，係啊，唔係因為我覺得好快，大家都知㗎啦。同埋我又覺得冇乜所謂。係 一個老伯伯嚟嘅。 係啊， 但佢未講之前，你估唔估到係？ 我估唔到。 我有少少估到，因為我覺得呢個人咧點會無端端出場啊？同埋你睇下佢有啲氣氛嘅。咁我又覺得，如果港產片咧，我覺得唔會安排個一個咁嘅人喺度，唔係貶義啊，即係一個好似毫不起眼嘅角色，一個阿伯。咁點解你要咁殺咧？ 係咪為意外而製造咧？咁 係啊，咁 我覺得有啲夾硬咯， 係啊， 少少有啲夾硬， 為要解釋而解釋咯，為做戲而做戲咯。 個阿伯點解要咁做咧？ 冇，佢冇講到㗎。 有講， 有咩？ 佢有個老婆呃咗佢啊嘛。 哦， 你。 我冇留意到啦，咁唔需要咁樣啫，係咪？ 唔知啊，總之我睇到就完美啊！ 但劇情上面係唔得啫，咁但係演技上 OK 嘅， OK 啦。 個女仔我就真係不敢恭維啦。 唔係，其實我覺得嗰套戲唔難演嘅，即係嗰套戲係咪？即係如果個女主角係因為個老公自殺咗，佢係好崩潰，因為老公自殺原因就係佢有抑鬱症，咁而個老婆諗翻起好似好崩潰咁，我覺得呢啲真係唔難演嘅，即係我相信。 但係佢就用一種嘅就係比較平靜嘅，即係冇乜表情，同埋個人已經好麻木嘅嗰種咁嘅演繹嘅話咧，你就難演啦。可唔可以咁講咧？但係如果你話有好多嗰啲好崩潰啊或者咩嗰啲比較容易演嘅，因為嗰啲係向外放嘅。但係佢呢一個嘅就係佢收斂噶嘛。但係佢收斂，但我又覺得嘅就係佢未有嗰個純度喺度，即係個女仔個拿捏， 同埋我接受唔到阮經天演呢個角色，我覺得佢冇乜發揮。 周柱徐三海 好睇，周柱徐三海 我愛上佢，因為周柱徐三海 佢出場嗰一幕已經好 難得㗎，有個演員同一人，因為同姓係姓阮，我要為我哋阮氏家族嘅人要支持啊！咪係咯， 你叫咩名啊？ 阮兆祥， 阮兆輝都係。 你院士家族巴闭啦， 唔系嘅 OK 嘅， 仲有小院子。 咁你其实你叫唔叫 交 睇咧？ 其实讲呢套戏咧，就真系想，原来港产片真系影响深远。 我都觉得 好犀利，好犀利。 如果要再讲嘅话，《周处除三害》，我都觉得系非常港产片嘅。咁我哋港产片系有我哋嘅一种味道同埋个风格喺度嘅，请继续努力， 李 丽 润，请你快啲重返影坛， 我 哋拍多啲作品啦。 你放心啦， 睇戏啊，睇完啦，到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几个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兰兰、莎拉姐、马家姐，你好啊！ 各位女士好， 我哋四朵金花又嚟啦，大家好。系啊，你都好好啊，吓！呢个时候嘅话，忍忍嘅喉咙先啊， 吓，排一排毒 先，身体讲完细 嘅，够嘅水分系好重要。 梗系啦，几时饮水都系好重要噶啦。 系啊， 但我饮得好少都系。 阿马家姐平时话有只杯嘅饮水嘅， 冇啦，唔见咗啦，系啊，俾人打烂咗啊。 去马家姐， 系啊， 佢好乖嘅，佢唔会带啲水入嚟直播室嘅，系啦，冇错，所以佢就唔饮啦，唔紧要。 牛唔饮水点解咧？牛头低啊！ 佢唔系牛啊嘛。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就好重要啦， 非常重要， 对于我哋嘅健康嚟讲， 系啊，即系防癌攻略啊， 系 啊。咁大家咧知唔知咧？其实咧喺香港嚟讲，头五位最劲嘅，即系叫做癌症， 大肠癌， 系呢个系有嘅，冇错，系呢个第二位 啊吓，哇，大肠癌系第二位啊， 乳癌， 乳癌 都 有，都 有份， 呢个第三位， 肺癌， 系呢个第一位。 第一位是肺癌啊， 系 哦， 咁仲有冇？ 仲有其他嘅？ 仲有 四癌、腸癌、 前列腺癌， 有 哇 哇，男女都有，都中喎。 第四位嘅呢个系，系啊， 仲争边个啊？ 系啊，仲有一个， 我估肝癌， 啱啊， 好叻， 好犀利啊！真係好勁， 死啦！我全部都驚我有喎，點算啊？ 你吐啊！ 有啲你冇事， 唔係有啲前列腺癌冇咯， 有啲係男士先有噶嘛。 前列腺癌就男士先，但係咧乳癌男女 都有，係啊， 聽聽 到 啊， 都有㗎，有機會咯， 冇錯啊，係啊，咁所以即係你癌症嘅話咧，即係其實我哋講緊三分一嘅癌症咧可以預防㗎。 又咁講，成日都講話每一個人嘅身體上面都有癌細胞，不過爭在你。会唔会提供呢个环境，令到佢会发出嚟咁？ 系啊，系咁，所以即系话我哋睇翻，即系譬如基因，我哋改变唔到啦。即系家族遗传，如果有即系比较高机会有癌症嘅话咧，呢个我哋避免唔到嘅。即系基因，即系基因嘅变异啦，可以系一个基因变异或者多个基因嘅变异都会发生嘅。 系 咁，另外就系譬如我哋讲紧环境嘅唔同啦，即系环境嘅污染啊，系啊。咁即系譬如话有时我哋知。 前好多年前可能用嗰啲裝修材料石棉 甲醛啊、石棉啊 嗰啲咧，就肯定咗係即係會提高咗患肺癌嘅機會嘅。咁當然即係你喺飲食方面，即係食煙啊，咁都係即係提高咗患肺癌嘅機會。 飲酒啊， 係啊，飲酒就對肝癌就會係啦有聯繫啲啦。咁如果我哋講緊譬如即係大腸癌嘅時候，我哋而家即係都會有一個篩查啦，見到大腸癌嘅篩查， 照腸鏡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第一個篩查咧就會即係俾咗啲大便去即係個醫生，即係佢會 send 去個 lab 嗰度，就會睇翻有冇呢啲基因嘅變異啊咁樣嗰啲，即係篩查都係重要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講緊。譬如飲食啊、作息啊，即係好多方面，即係你唔知係關於乜嘢，咁即係我哋盡量可以做到嘅話咧，就可以降低嗰、那個癌症嘅機會咁樣咯，係啊。咁當然啦，我哋就話譬如喺生活方式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注意一下咧？你覺得？ 生活方式方面啊，都係嗰啲嘢啦。如果你講緊起居飲食係嘛，即係 充足睡眠，做多啲運動，均衡飲食， 同埋嘅就係唔好煙唔好酒，係開心。系都系呢啲嘢啦，系嘛？系一定走唔甩噶喎。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最简单。 唔好食嗰啲咩腌制嘅 腌制 嘅食物嗰啲啊嘛。 系啊，即系嗱，讲起腌制嘅食物，又有一个好得意嘅研究喎。咁咧就话，即系譬如日本人咧，佢哋患胃癌嘅机会系高 啲 嘅。系啊，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即系相对嚟，你食日本嘢个前菜咪会有啲咩萝卜？ 系啊，系系啊， 系啊， 我超中意食嗰啲 腌制嘅食物。咁咧就會對即係話對胃癌，即係產生胃癌嘅機率係大咗咁樣嘅。即係佢哋睇過，譬如喺日本本土嘅人食翻日本餐，咁咧有一班咧就係日本嘅人咧移居咗去美國，就冇食咁多日本餐啦。咁相比兩個唔同嘅群體嘅人咧，佢哋睇翻嗰個胃癌嘅機會咧，搬咗去美國嗰班咧係 低少咗啲嘅，哦， 係啊， 即 係 啲醃製嘅嘢， 冇錯，所以都要留意。咁當然即係你話有嗰、那個我哋喺胃入邊有一個叫幽門螺旋菌啦，咁都要留意翻嘅。咁啊點樣 check 到一時抽血或者吹氣測試都會睇翻嘅。咁、如果呢、這個即係譬如有呢個菌嘅時候，咁就即係醫生會俾一啲抗生素去。醫治咁樣啦， 初期就其實根本就係冇乜事嘅，係 啦，咁所 以 即係要醫治咗佢，係啦。咁如果唔係，即係患胃癌嘅機會又會大咗咁樣嘅，係啦。咁所以都要留意呢啲唔同嘅方面啦。 所以講起飲食，我有個問題，成日都想即係大家一齊攞出嚟探討話，嗰啲外賣盒啲發泡膠盒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譬如你由個工廠整完出嚟，佢唔會咁好幫你清洗一次噶嘛。你去到餐廳都唔會幫你咁好清洗一次，上面肯定有好多殘餘膠粒，係我哋肉眼睇。 有時候我同 你 講， 你吞曬落肚。 同埋你有冇試過嘅就係，可能你叫好多嘅外賣咧，有啲發泡膠盒嘅係溶咗嘅。 系啊， 系咪？即使系佢系好热嘅情况之下嘅话，佢就咁样将嗰兜嘢咁样摆落去嗰个发泡胶盒度。 系啊， 其实会唔会系溶咗啲胶？其实我哋食咗有好多咧， 都好大关系。咁睇翻佢嗰个要求啦，而家咧即系应该系到四月要睇翻个日期先嘅，就 唔可以再 用发泡胶盒啦。咁其实都系一个进步嚟嘅。 其实你有冇留意过？我哋以前细个就可能唔系你细个啦，我哋唔系用发泡胶盒噶，餐盒系纸盒嚟噶，里 边有浸铝质。 质嘅嘢嘅系啦，其实嗰阵时系仲环保，真嘅真嘅，但系啲汁系会漏晒出嚟，就冇发泡胶盒 正正方方，同埋个 size 细只啲， 冇错，细啲嘅佢要食两只咯，系啊， 嗰阵可能食一只嘅， 未必。佢你唔好睇小佢个肚，佢唔系一时一唔系一朝一夕嘅， 唔系同埋胶嗰啲都系啦，即系如果即系选用胶盒嘅时候，有时如果你就咁叮翻热，佢都会释放一啲毒素，就唔系咁好咯。 嗯， 系啊，咁即系。如果你真的回家再加熱的話，就建議你倒出來，即是你用開那些碗，即是陶瓷或者玻璃那些，就會相對來說好一 點。好啊， 好。咁咧，嗱，我哋讲头先咧，就即系饮食嘅方法点样去，即系令到我哋咧更加健康啦。 系。 咁当然大家都知啦，即系食嘢嘅时候，你头先都讲过，即系饮食要均衡啦。咁其实咧都有研究，即系睇翻，譬如食多啲全谷物嘅嘢啦。即系全谷物系啲咩啊，马家姐？ 全谷物系啲咩嘢啊？ 红米 系啦，啱啦，嗰啲咩七谷米啊， 系啊，十谷米啊，十五谷米啊，嗰啲而家好多咧。超级市场，你唔想自己沟嘅话咧，佢直头整好咗十五谷米。 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咩五颜六色嘅煲出嚟。 我想其实都请教你，如果个胃唔好嗰啲人咧，食呢啲又冇咩？ 冇问题噶，你浸耐少少，浸耐少少，你煲出嚟 过夜 系啦，咩冇样 嘅？即系或者你开始嘅时候，你可以沟一半白米，一半十五谷米先。 系，同埋照耐啲， 冇错， 系啦，嗯，照烂啲先至吞， 浸耐啲再煲，咁用嘅水分嘅比例又可以多 啲 嘅， 系啦，佢会淋啲嘅， 系啊， 即系证明佢冇食过啦， 系，佢觉得好硬，咁佢嚼嚼嚼，跟住好攰， 我咪就系要你嚼咯，其实 系啊， 就系要你嚼，系咪？你释放多啲口水嘅话，其实对于你自己消化都好多， 系啊，系啊，即系口水有消化嗰个糖分啊嘛， 冇错， 嗯 ，Amy Lose 系。 因为知 我以为 防你问英文系乜， 我以为佢话 Amy 老师 啊， 边个 Amy 老师？ 冇错，冇错，呢个就 Amy 老师。好， 系啊，咁同埋咧都话即系譬如食薯仔，即系我哋讲薯类，即系譬如番薯啦，嗰、那个 芋头啦， 芋头啦，系啦，即系根茎嘅菜，系啦，薯仔啊，咁 最中意嘅粉干， 莲藕啦，粉干啦，呢啲都系嘛， 冇错啊。咁即系你根茎嘅时候，其实都讲紧即系个膳食纤维都系丰富 嘅， 系咁、全谷物膳食纤维都系丰富嘅。咁、膳食纤维都系睇翻即系如果食得够足够嘅膳食纤维嘅时候咧、对于患嗰个大肠癌嘅机会系有所降低嘅。 哦， 系啊， 咁我应该都唔系好难啫，嗬。如果你 又唔擔心咯，大腸癌， 大腸癌都 我成日都食好多 fiber 嗰啲， 係啊，係冇錯。系啊， 咁要留意吸收多少少 啦。除咗即系膳食纤维咧，维他命 B 都系重要嘅。咁、维他命 B 咧，其实就帮助我哋能量嘅生成啦，即系会精神啲。系啦，咁维他命 E 都系有啦。咁维他命 E 就帮助我哋皮肤啊，系啦。咁之前都有讲过啦，记唔记得 ？B 同 E 系啦， 冇错。 D 就要晒太阳啊嘛， 系啦，冇错， 好好啊，真系好欣慰啊！你 唔系佢记得嗰啲，佢好大声嘅，你讲系啊，佢唔记得嗰啲，佢又话佢咳嘅行出去， 系咪啊？原来真系咁样噶， 系啊，记得佢出咗， 我真系关心你 啊！ 原来你系因为惊唔识答问题，所以走咗出嚟。 好啦，下一个 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要拣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咁点解拣蛋白质要优？优质啦，就系因为我哋唔想食太多嘅饱和脂肪啦，即系喺皮层啊、肥肉嗰度嚟，可以拣翻即系瘦嘅肉啦、鱼啦、虾啦，或者系豆类嘅制品啊等等咁样。咁蛋白质系好重要，即系我哋身体都系需要蛋白质去运作噶嘛。同埋咧就系有我哋讲嘅必需嘅氨基酸啦，系啦。咁有啲氨基酸我哋喺人体唔可以合成嘅，咁就需要食。去通過食物去吸取咯，咁、你揀嘅即係種類係要多啦，即係食嘅嘢係要食得好啦，咁同埋你食嗰個份量都係好重要嘅，係啊，即係你話一餐已經食咗一日嘅肉咁樣就唔建議咯，係啊，即係有時即係可能出去鋸扒嘅時候咧，你會嗌譬如幾多盎司， 幾多盎司 係啊，咁你可能八盎司嘅， 咁你又好難日日都係咁鋸嘅。会唔会 有 啲外国人 一个礼拜中意食三次？咁其实都已经犀利。 有冇好？ 我冇啊， 会唔会锯三次扒 ？Asian 就少啲嘅系嘛？ 系咯， 都有 外国人就会有，系啊，煎个牛扒 都会有噶，系啊，其实。 我一个月都系食两次烧鹅啫嘛。 嗱，我啲贫穷体质咧。可能一年都鋸唔一次扒嘅，大家可以請下我啦。 所以佢又健康啲， 真嘅有時候覺得係。 O K 得得，我 唔係即係大家貧窮體質，食得冇咁多肉，行路要行多啲，係咪啊？ 冇錯，貧窮體質都有好處， 都有好處㗎， 錯咪 咯， 係啊呢個。 咁都要将啲嘢讲翻翻转头，真系冇办法。好，继续。 咁第三点咧，就系我哋讲嘅你每一日嘅即系膳食纤维，你除咗全谷物嗰度摄取足够啦，同埋咧菜同埋生果，即系帮助你膳食纤维嘅主要嘅 菜同生果来源就系来自呢啲嘢度。 咁啊，即系根据卫生署嘅指引咧，每日两份。 嘅乜嘢，三份嘅乜嘢啊？ 两份蔬菜，两份 水果， 水果三份蔬 菜， 啱啦，系啊系啊。 我今日有人心果食， 系啊，仲有三个添，系咪叫做三份噶啦？已经 好 organic 噶， 咁过两日点算咧？食晒， 再买睇下生果， 再喺个门度攞出嚟摘出嚟。 要再種咯， 喺個後門度攞出嚟。 喺後門度攞出 嚟。繼續。 係嗱，咁因為咧，我哋講緊咧，即係如果你食足夠嘅菜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降低咗患中風同埋心臟疾病嘅風險嘅。 因為我從來都唔擔心，因為我真係食好 多菜， 係啊，真係嘅。 其實即係如果睇翻研究咧，普遍香港人咧食菜係唔夠。 係啊。 系啊，因为尤其是系 啊， 尤其是一日可能有两餐或者系有啲系三餐都喺街食嘅时候咧，都系好难达到嗰个菜嗰个份量。 同埋啲小朋友都唔中意食菜嘅。 有啲小朋友係係，咁都係即係關嗰個即係飲食習慣啦，係啊，平時食開啲乜嘢，或者出街先中意食嗰啲嘢啦，喺屋企食又唔食飯，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 我啲係要教下佢， 係啊， 好 係啊，即係要養成個良好習慣咯。咁同埋咧，除咗降低即係心腦血管嘅疾病咧，都係可以降低即係消化系統嗰個即係腫瘤嘅危機係啦，咁啊降低呢啲嘅，咁都會建議咧，即係喺你三份菜嘅入邊咧，有一半咧，即係份半咧，都係要有綠色嘅蔬菜嘅。咁應該都有啦，好容易 綠色， 綠色容易好多，唔係綠色嘅比較難啲。 係啊，你豆啊瓜菜 唔係綠色嘅，你要準備好多噶嘛。 咩三色椒就最容易啦，如果你 咁啊係紅綠燈啊嘛，係 係 紅燈真係好好啊，我又唔落都要買嘅。 我又麻麻地， 因為你唔中意個味， 食香蕉咯咁你。点啊？ 乜嘢啊？ 似椒 同似椒咪怪椒？ 好系啊，咁生果咧，咁都会建议咧，即系每即系个品种你两份嘅话，最好食唔同品种啦，因为你唔同颜色嘅时候，其实个抗氧化剂系会有唔同嘅， 冇错。 系啊，咁啊，当然饮水饮得够啦，系啊，咁啊，饮水够唔够？其实最容易就睇翻个小便嘅颜色，系啦，咁啊，少少即系淡黄 色就为 止，就为止饮得够啦，系啦。 我以为要试试添， 又冇胆，你唔使食， 乖啲啦，坐定。 但系真系好明显噶， 系 啊，有好多时你饮多少少嘅话，就已经唔会话好深嘅黄色噶啦，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有时啲人会食咗综合维他命或者维他命 B 嘅，跟住去厕所咧，有机会嗰个 好梦幻啊，因为有绿色嘅声， 系咩？有绿色嘅小便， 荧光绿色噶， 荧光黄色啊，绿色咁样， 系因为食咗啲维他命 B， 系啊，系啦，咁啊，即系 佢过 身体吸唔到， 系啦，佢就会排出去， 咁有啲 维他命 C 一样，系咪？系啊，我第一次真系好惊啊！我即刻话俾你知嗰种，我会荧光绿色嘅。 你嗰次我屙小便屙咩啊？红色啊！你知我食咗咩啊？ 火龙果 唔系 ，beetroot 唔系，都系 beetroot 嗰个 系啊， 嗰个叫咩啊？ 红菜 头， 哇！都有紅色嘅，即係心啊，係今次食個紅菜頭。 係啊，你有時咧，你切紅菜頭嘅話，都要殺人咁樣嘅。 係啊， 瘦啊，呢啲咩唔一樣顏色，好恐怖啊！ 好啦，嗱，咁當然你唔可以食咁鹹啦，係咪？ 係 啊，即係我哋要控制翻，即係煙啊、酒啊嗰啲就唔建議㗎啦。 完全唔好食啊！ 係誒，同埋咧就係嗰個我哋講嘅汽水啊，碳酸飲料啊，係啦，咁啊， 你望住我做乜嘢？ 因為咧，我真係好。即係好想嗰個人唔飲汽水，佢就擺一罐汽水喺度咁樣嗰啲咧，係啊，所以我真係， 不過嗰個係真係 係 啊，大家都知道其實冇好處係。 講飲有個問題想問啊，我近排咧即係小弟呢個井底之蛙，近排先開始飲一隻叫 kombucha， 哦係， 有冇用啊？ 嗱，佢咧就係即係發酵咗，即係紅茶發酵嘅飲品嚟嘅。咁如果你齋飲咧，其實佢咧就會好酸嘅。咁可能就會即係發酵嘅過程都會有糖啦。咁 再加咗啲糖，可能有機會你睇翻個糖嘅成分會唔會過多咯？佢、嘅菌係好嘅、 哦，都係啲誒對腸道健康 益生菌嚟嘅，係、 哦、 啊係 啊, 啊， 好啊好啊，即係長知識。 哇！阿蘭真係好似咩都識， 咩都識㗎。 咁飲食方面係要 係啊，咁如果唔係點會個個禮拜都一定要捉佢嚟？ 首席香港第一美女營養師， 又係咯，又靚女喎，係咪先？真係人美心善， 你就好啦。我都想第时揾到个老婆咁好。 系啊，你得嘅，你得嘅。 我都好想你家姐真系可以再健康啲， 系嘅， 更加好啦。 冇错，冇错。嗯，佢最近都承认佢自己个肚大翻。 系咪啊？系啊。咁所以即系维持健康嘅体重系 好重要嘅， 系啊，即系尤其 今日我哋嘅题目都系 中央肥胖啊，系啊，即系中央肥胖，即系会影响到，即系都会话增加咗患癌症嘅风险咁样，系啊，所以即系都要留意翻。 咁即是话要做运动啦， 系啊，咁做运动系啦，即系建议即系冇做开就慢慢增加咯。咁但系最少咧一个礼拜起码有150分钟， 系 至到300分钟，系啊嘅中等强度运动，即系你急步行啊，其实都可以。马家姐而家冇行路啊？ 梗系有啦， 有行路嘅，你都碌翻嚟咩？唔通佢有嘅，但系专登去跑步就冇啦。 系啊嘛，平时到门口 咪有咯，直到门口嚟直播间嗰个 嗰 个段路咯， 系啊，都有行路嘅。 因为之前话叫你行10,000步啊嘛， 冇啦，10,000步就应该冇。 5,000， 冇冇冇，我谂佢冇， 系啊， 10,000步其实好多噶，唔好以为好少，原来系好多噶。当你去 count 嘅时候嘅话，其实每日系行几千。 但系我觉得杨妹嘅反应 系 咯， 佢一定有，佢 话觉得多嘅。 我哋从来都唔系针对佢嘅问题。 行10,000步大约几多时间咧？ 我谂 全日加埋咯， 全日你加埋一定有。 系啊，你唔系讲用几多时间， 系啊，快慢咯。 好， 收到。 今日讲咗有好多系啦，日常生活上面嘅嘢嘅话咧，只要每一样嘢做咗少步嘅话，可能就对于你自己 健康就一大步啦。 冇错啦，今日要再次多谢晒人美心善嘅 兰 兰， 我出去食人参果先啦， 好开心啊，充满住爱啊，多谢晒。好啦，咁啊，当然一阵间嘅话咧，我哋翻嚟嘅我就会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啦。每个礼拜一我哋都会有呢个熟女关注组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好好地咁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风骚快活人嘅。好，一阵间再同大家见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提出，政府在新一个财政年度继续维持公务员编制零增长的目标。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公务员长期工作量超出负荷，政府有没有诚意和决心解决？亦有議員質疑入境管制站的體溫監測員數目過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強調，政府在填補空缺上有決心。當局又說，隨著疫情減退，體溫監測員數目亦有減少。民航處早前要求國泰航空就去年底至今年二月期間取消780多班航班事件向政府提交報告。國泰的報告承認不足之處，又說事件成因包括內部規劃問題和低估了候命機師人數水平，公司亦欠缺一個能夠主動和詳細追蹤各種監控參數，包括個別機師可用飛行時數的系統。運輸及物流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民航處已經審視報告，認為國泰有需要就機組人員資源制定有效的規劃工具，同時應該展現所具備的企業管治。局方表示，國泰已經提出多項舒緩措施，包括提供機組人員培訓資源和設立有效系統監察候命機師水平。國泰亦保證在即將來臨的復活節旅遊高峰期不會出現類似農曆新年的航班取消情況。財政預算案提出，政府今年會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設立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推動本地和海內外藥物和醫療器械企業 来港进行临床测试，同时又会动用60亿资助本地大学和海内外机构合作设立生命健康研发院，促进研发成果转化。中大医学院院长赵伟仁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河套区的临床试验所对科研成果的技术认证非常重要，因为所有技术研发出的产品在港进行各种测试证实效用之后，就可以同时结合内地的数据在河套的试验所进行分析，加快临床测试速度，达到国家认证的层面。他又说，香港未来亦可以凭住在国际上高的认受性，进一步朝着高端医疗服务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雨和薄雾，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星期三和星期四日间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0点，跌0.91点，成交金额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5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6，升5.8；恒生中国企业59.04，升1.6。盈富基金16.95，冇升跌；友邦保險59.3，跌0.7；美團89.9，升0.5；阿里巴巴71.85，跌0.5；理想汽車140.3，跌7；藥明生物14.14，跌3；比亚迪股份216.00，升5.8；快手51.75，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日元149.11，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4，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9605点，升898点。港金报20,020，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46.7美元，卖出214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SICKA、 杨安妮、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唔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嘅地区，就要喺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先系方正辉，然后系你。

自细我身边嘅人都对我尊尊敬敬，我话乜就乜嘅。妈妈好早就同爸爸离咗婚啦，基本上我系一群工人照顾之下长大，我要乜嘢从来都唔会得唔到噶。今次我好任性咁样叫爹哋请一个男职员翻嚟陪我 shopping 行街，点知偏偏遇咗一个好执着嘅人，佢只系想有一份好正常嘅工，唔想日日对住我。可能系我自尊心受损过，因为我唔惯俾人拒绝噶，所以就算佢已经辞咗职，我都去佢屋企逼佢翻嚟我身边。 你攞张信用卡出嚟啊！ 做乜嘢？ 你攞出嚟先啦。 嗱， 我而家俾把铰剪你，你将呢张附属卡同我剪烂佢。由而家开始，你使嘅每一蚊都要你自己赚翻嚟。你做唔做得到啊？你犹豫啦，你睇下，我都话噶啦，你同我根本就系两类人，系咁啦，拜拜。 诶，等阵等阵，世界上大把人冇屋企俾嘅附属卡咯。如果佢都可以生存到嘅，我点解唔得啊？你攞把铰剪嚟啊！我而家就剪烂佢。 嗱，你谂清楚先好啊！ 你放心啊，我做嘢从来都唔会后悔噶。 好，嗱，铰剪。 当手上嘅附属卡被把铰剪一分为二嘅时候，我个心唔知点解好似有啲痛啊！仿佛好似见到有好多我想买嘅衫裤鞋袜同埋名牌用品，都好似翻简铺咁样一个一个爆破。嗱，咁跟住点啊？系咪你就会翻嚟我哋公司噶？ 唔系、 啊，点解啊？ 嗱，之前你哋请我系因为你嘅原因，咁我就想用自己嘅实力去揾个另一份工啊。同样地，我希望你都可以唔使靠你爹哋，自己出去揾份工，唔好净系识得摊大手板。 我未试过写求职信噶， 好简单啫，我教你，入嚟坐。 唔知咁样算唔算系成功咗咧？起码佢冇再对我揦口揦面啦，仲请咗我入去坐添，教咗我好多求职嘅方法同埋窍门。望住佢好认真嗰个样，我感觉佢同我以前识嗰啲男仔真系好唔同啊！ 你做咩啊？ 咩做咩啊？ 你眼光光咁样望住我咯。喂，其实你有冇认真听我讲嘢？ 有啊，梗系有啦。你教我要写好自己嘅学历同埋工作经验啊嘛。不过我都冇工作经验可以写啊。 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打谂下先。诶、欸，不如咁啊、 嗯， 你就填你爹哋公司个名，就当你之前喺个公司帮手咯。 哦。 啊，仲有啊。啊！面试嗰阵咧，其实都好多嘢要留意嘅、哦。嗱、啊，好似啊，翻工要准时啦。啊，入到去咧又要 佢嘅声音不停咁样喺我嘅耳边度回荡。我虽然听到，但系个心已经唔知飞咗去边啦。其实、啊、我系咪已经？ 仿佛此刻身在此处，心却在世外远行。 他掠过的黑眼睛透入心，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独坐于金色的下午，没半点声音。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的他好是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 紧啊，你紧啊 ！Hi， 哇，你个样子好似好开心咁、啊。 嗯，麦姐啦，你唔打算请我入去坐噶？ 啊，系，唔、啊、好意思，入嚟坐。诶、嗯，饮啲咩嘢咁啊？ 有冇香槟啊？ 唔系嘛，咁早饮香槟？ 我讲笑咋，我话俾你听啊、嗯，我建成咗一份工啊，下个星期翻工啊，叻唔叻啊？ 真系、嗯，恭喜你、啊，咁快就见咗一份工啊！ 其实呢我都有个秘诀噶。 咁咩秘诀咁犀利啊？ 我叫爹哋啊，公司嘅人事部啊，帮我写咗一封好好嘅推荐信啊。总之你有赚冇弹啦。 咁听落去，其实系咪好似唔系咁好呢？ 我知道，唔系点？哎呀，唔紧要啦。总之而家咧，我已经凭自己嘅力量咧，搵一份工啦。行啦，不如我哋出去食饭庆祝啊！ 喂，但我煮咗嘢咯。 留 翻 听日先食啦，行啦，今日我请啊。 咁你等我换衫先，你等我先吓。 小姐啊，你唔系啊嘛？我叫你帮我影印开会嘅 agenda， 你唔知用影印机都唔紧要啦，影到歪歪斜斜，钉到乱晒龙。我一阵要同客人开会噶，你答嘢，我点派俾人啊 ？Sorry 啊，我再整过咯。 再整过？你头先搞咗成个钟啦，而家客人坐晒喺出边等啊，点等多你一个钟啊？喂，你嘅 CV 又话你自己以前系咩高级秘书，咩都识。喂，但你嚟到真系咩都唔知，咩都唔识、啊，我真系好怀疑你嗰份履历嘅真确性啊！唉，算啦算啦算啦，我唔想同你怒气，你执埋自己啲嘢，去会计部出埋啲粮，我唔敢再麻烦你啦，小姐。 唔好啦，你俾多次机会我啊！ 我俾机会你，我唔该你俾机会我啊，真啊！你再留多半日，我真系爆血管啊！啊，系咁啦，系咁啦，走啊！ 唉，嚟啦！点啊？翻工开唔开心啊？入嚟啦！食咗饭未啊？ 系啊。 咁你等等先啦，我煮碗面俾你，自己坐啊。 喂，你啦，你唔食啦？ 唔啦，我头先食咗噶啦。 点解你唔问我咩事嘅？ 因为我估到咯。 你估到啲咩啊？ 我估到你俾人炒咗咯。 你点知噶？ 傻妹啊！你根本乜嘢工作经验都冇，你估真系咁容易可以浑浑噩噩咁样生存到咩？同你讲啊，呢个商业社会好残酷噶，请钱出钱请你翻嚟，你得就话啫，唔得嘅，梗系叫你马上走人啦。 咁我而家点啊？ 你呢啲经历我都试过嘅，冇咩点噶，咪再搵个第二份工咯。终有一日，当你有齐晒所有工作经验，就唔会咁容易俾人炒啦。 希望咯。 真系噶，炒鱿鱼啫嘛，炒多两三次啊，你就惯噶啦。 喂啊，咩炒多两三次就惯啊？好衰啊！你咒我。 讲下笑咋？ 点解啊？点解我要俾人炒鱿鱼，你仲咁开心嘅？ 因为我觉得我同你嘅隔望好似越嚟越少，距离越嚟越近。以前咧，你喺我心目中系一个都几黑人憎嘅公主嚟噶。 咁而家咧？ 而家咪一个好有吸引力嘅女仔坐咗喺我面前。 吓，讲完噶啦？ 未噶，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去睇戏，然后食饭，食完饭再去饮嘢，好唔好 啊？你请啊？ 梗系冇问题啦，我请咯。 不过我想你陪我去买啲嘢喎。 唔系啊，你又去 shopping 啊？ 唔系去名店啊，我想买翻一啲比较平实嘅衫，可以去翻工啊。不过大前提当然就系要搵份新工先咯。 咁就差唔多。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 刻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声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团圆结局，快乐晏昼一点钟， 多谢大家。 听日又出现啦嘛， 系啊， 杨总， 杨 总，杨 总，杨总， 同埋啊，杨总， 大家温齐书未啊？听日可能又会有特色测验噶， 唔会啦。 牛腩酥噶 ，Billy Sir， 如果你听到嘅话，请你马上准备一个特技测验。 几 衰噶？ 咁样嘅同学， 衰就唔紧要嘅。 唉，唔怕啦。 你边间学校毕业噶？ 衰学校。 马总纪念小学。 衰。 马小强。 马小强纪念小学。 嗱，我冇讲纪念噶啦， 纪念唔一定走咗噶，明日都得噶。 系。 系一定要走咗先至纪念噶。 我想斗啫，算啦，听朝十点见 啦，十点见啦。